香港邻近海域，沙堤建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建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一两阵雨，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南澳建南同汕尾建南吹东北风7至8级，海有大致非常大浪。香港建南、沙堤建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北部湾建南吹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东部达8级，西部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到1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5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8066点，升1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33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26， 日元 108.93， 瑞士法郎 0.997， 澳元 0.678， 加元 1.33， 新西兰元 0.642， 人民币 7.038， 英镑对美元 1.29， 欧元对美元 1.1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4.94美元，卖出1455.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厂房坏咗部机要换啊，供应商又要收订金先，点算好？边有咁多钱啊？ 老细唔怕，有中小企业信贷保证计划，由政府做担保，向贷款机构借钱，贷款可以用嚟做营运资金同添置设备，担保额最高有600万噶。 中小企业信贷保证计划，助你轻松拓展业务，即刻打23985129或浏览工业贸易处的网页。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朝头早嘅时间啦，吓6:07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啦，咁今日朝头早亦都咧系有白元老喺度陪住你哋嘅，咁啊一齐起身啦吓，星期二嘅早上，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咁可能出边啲风咧有啲位置都呼呼声啦。而家咧咁啊，11月26号，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而家工作上面咧，好多人都会觉得咧，学历非常之紧要。一张大学嘅沙纸咧，可以话操纵到你揾工嘅生死。系嘅，某程度上系嘅。 不过咧，我哋寻日都睇过咧，就系报纸啦，一齐睇嘅时间咧就话到，原来外国咧都有啲科技巨头公司咧，佢哋大部分有一半嘅员工咧，其实都唔系大学毕业生嚟噶，因为佢哋嘅主席啊。Tim Cook 咧咁啊，主张咧就系将一个人咧嘅优点、一个人嘅长处咧发掘出嚟，然后放喺一个适当嘅位置，尽显所长。学历对于好多人嚟讲好重要，但系对于某一啲人嚟讲咧，其实人生最紧要咧系开心，同埋自己觉得成功。学历咧对佢哋嚟讲并唔系好重要，反而就好似飞机嘅座位一样。诶，点解咁样呢？飞机嘅座位有头等啦，有商务，亦都有一啲经济客舱嘅位置。头等的而且确咧可以坐得好舒服咁样，就可以安然去到你嘅目的地。不过当你落咗机之后，其实冇人咧分得出你到底系头等啦、经济定一还是系商务嘅。最重要嘅对好多人嚟讲，原来系到达目的地。坐头等其实系咪一个幸福嘅旅程呢？佢哋都有好多嘅疑问喺入边嘅。 金钱不回家。Yo, let's go. 金钱不回家。Yo, let's go. 金钱不回家。Yo, let's go. 金钱不回家。Yo, let's go. 金钱不回家。Go. 不回家，就是泡小子。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 76%。 强烈季风信号现正生效，正式开始今天早上的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晨光百科。 直播室入面今天早上继续都有白元浩陪住你们一起起身。好啦，睇下一啲药嘅问题，食嘅药噶吓。虽然药袋上面咧有药物嘅标签，咁如果咧冇基本嘅服药常识啊，以及咧就系正确嘅叫做服药态度去配合嘅话咧，就算有一个好详细嘅药物标签，其实亦都系枉然噶。一啲嘅例子咧就可以话俾大家听，系我哋经常啊都会见得到嘅错误观念，咁啊希望大家咧。对于药物方面都要留意留意。好了，两个人如果同样都是有病征或者疾病，是不是叫做可以吃差不多的药物呢？例如最常见的就是，我有头痛你有头痛，咦，不如我 share 我的药给你啊。其实就算两个人的病征怎样相似，药物仍然是不可以共用的，特别是没有医生的情况底下。因为医生的处方药物以及剂量是根据你个人的需要而定的，所以我们就不可以随便去到服用其他人的药。好了，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迷思的，例如可不可以用水以外的饮品去到送药呢？首先牛奶，牛奶会令到胃酸的碱值升高的，造成就肠衣就会令到就药物的嗰个好似胶囊先行溶解，而牛奶都会降低就某一啲抗生素等等嘅药品嘅吸收，因此唔建议就当作就系一啲配服药物时候嘅一啲嘅饮品。酸性嘅饮品例如系果汁、蔬菜汁、碳酸饮品，就譬如有气嗰啲啦，汽水啊、咖啡、奶茶等等都会令到我哋胃酸碱值降低。同样都会影响到药物的吸收以及溶解的。另外茶入面含有的单宁酸以及茶碱会造成药物的沉淀反应，妨碍药物的吸收。另外富含有镁、钙、锌、铁类的食物或者饮品可能会同药物造成一些譬如降低药物的有效性，影响药品的一些吸收的。低油脂又会抑压住体内的酵素对药物的代谢作用，所以呢一类的饮品都是不适宜去到送药的。好了，服用药物的时间饮水了，好听话了，到底应该饮暖水还是应该饮冻水呢？还是饮几多水呢？实际上其实两者的分别不大的，但是如果本身有一些譬如咽喉痛啊，用温水去到饮用的时间，你的个人感觉就会比较常舒服了。不过要留意，如果太热的水吞的时间就很容易就会造成问题了。患者或者会因为水温太热而没有饮用一些足够的水，那就不好了。以为已经吃了药，但是原来还卡住了在这个咽喉或者食道入面，而未能送到胃部，特别是胶囊的药丸可能会因为热水而溶解，因为黏在你的喉咙顶那里不上不落。所以这一类的食品都是用冷一点的水，即是不是说冻水，即是常温的水或者暖一点，那就好了。试过曾经有一些案例，他们有一些人就因为食药的时候就是用热水搞到那个胶囊的黏膜黏住了个胶囊的外壳，黏住了在这个食道里面，于是乎隔了几日照胃镜的时候发现原来有少少拉伤了，都有这些问题出现的。好了，如果忘记了食药那应该怎么处置呢？一时之间大懵，忘记了原则上就应该立刻补食，是不是好呢？如果已经接近下一次的食药时间的话，那就应该跳过一次的服用时间，在下一次呢即是叫做食药的时间就照常服，千万就不要想着同一次的食药时间就吃两次的分量。例如如果一日服药两次的，一 应该就等到下一次服药的时间，或者就是隔四个小时以上。如果一日服三次，应该下一次间隔就两小时以上才补回。过咗期嘅药点咧，药袋标效咗一个有效日期噶，咁啊系为咗提醒病人啦，即系今次服用嘅时间其实已经完结咗。如果过咗期嘅话咧，当然你就应该将啲药咧，虽然你会话浪费，始终自己健康紧要啲，抌咗佢啦。 病人捱到茶也变苦，苦茶亦变甘。 多庆幸幸福人，失恋过学会安分。你在从前留低的吸引，都升华变弱人。 无论你昨天的吻，给我吻出伤痕。快乐变得残忍，也叫我震撼至今。 分享过相爱的血淋，不要再等怜悯。往日那份痛苦如失街，提示你与我努力再生。苦水喝过，蜜饯会给我。 过去若到冰脆，拥有过的即是胜。 如何能受最终平淡似水？你我活到几多岁？ 未来什么都会 有，如何完美亦似雪景，始终都变碎。 流下眼泪有天潮退， 共快乐有天登对。 回望美丽雪景，仍然留在你心里。 许志安加上陈慧珊一首嘅作品《苦口良药》。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听紧晨光第一线啊吓，我原来话俾你知，出边室外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6%，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嘅。好啦，厨房啦，厨房入边较难清洁嘅地方，相信咧就系煮食嘅炉头啦。如果你系用电磁炉嘅，咁啊方便啦，系咪？搵啲清洁剂接下佢，就咁喺度咧就抹下佢，咁啊已经可以好干净啦。但如果你用传统嘅炉头嘅话，咁点算呢？煮食嘅时间咧，好多时都会因为太大火啊、啲油啊、啲水啊，好多嘢喷喷喷喷喷晒出嚟。事实上咧，咁啊有两个法宝啊，白醋同埋苏打粉咧，其实都已经系可以噶啦。白醋加埋温水，用一个1:2嘅份量啦，将佢哋捞埋一齐，再用百洁布咧喺呢个炉头上面清洁。 當然啦，咁啊記住戴住個手套，如果唔係咧就整到自己咧就傷曬，咁就唔好啦。梳打粉咧，其實一啲食用梳打粉更加咧就係我哋喺清潔嘅時間啊，經常都會用嘅。我自己咧就已經啊，經常咧都會用呢一個嘅小髮寶啦。咁方法咧其實都係好簡單。咁如果係一啲較弱嘅污漬嘅話咧，其實梳打粉啊加埋啲鹽咧，其實都已經係一個好顯著嘅效果咯。咁啊，嗰個比例咧就係一比一啊，即係鹽啦，同埋呢個水咧嘅比例都係一比一。咁啊，搞加埋呢個梳打粉啦，搞咁啊變成膏狀，然後咧就用呢一個嘅毛巾啦，或者牙刷咧就喺度清潔，咁你就發覺咧其實都會幾好嘅。如果你話家用嘅爐頭啦，咁啊有一樣嘢要注意噶啦，咁啊就係可能你嗰、那個爐頭啊嗰嚿鐵咧，低住個鑊嗰個圓形嗰嚿鐵咧，最好咧嗰嚿可以拎出嚟嘅時候咧，咁啊拎一拎起佢，嗰嚿咧就直接啊拎佢咧就沖洗，咁樣嘅話咧就可以乾淨好多啦。其次嘅咧就係、是、啊拎起咗之後啦，咁啊中間仲有條坑噶嘛。嗰條坑咧，其實亦都可以用翻以上嘅方法，梳打粉啊，加鹽啊，又或者加埋水啦，咁啊，跟住咧就一比一比一嗰個嘅分量，然後咧就撈到佢糊狀，咁一樣咧可以擦嘅。不過咧喺擦嘅時候有一樣嘢咧就一定要小心啦，係啲乜嘢咧？就係、是、好容易咧如果生即係新手啊，好容易咧就會將呢一個嘅清潔劑咧掂到嗰個火嘴。如果掂到個火嘴嘅話咧，咁啊唔係咁好啦。啊，咁你下一次咧叫做撻火嘅時候咧，就發覺咧可能嗒嗒聲，佢咧都仲未撻到個火出嚟，咁樣嘅話咧就有啲問題啦。咁所以咧清潔嘅時候，盡量咧都係喺翻佢條坑上邊，就唔好咧就整濕嗰啲嘅火嘴啊，整濕嗰啲出火嘅孔啊。咁樣嘅話咧，又可以保持到又乾淨，亦都咧就可以清潔到佢，咁啊奇利好多啦。剛才讲过电磁炉最简单啦，咁亦都咧就係方便啲嘅，咁睇下你会唔会咧就觉得啊清洁炉头係好嘅，但係如果你唔想下下咧又要拆个炉啊咁样嘅话咧，就好似抽烟机咁样，你拆都辛苦啦，係咪？咁你咪考虑下转用其他唔同嘅煮食方法咯。 最爱的无害怕，真爱永远不死，必将再与你一起，恋爱十万个世纪，最爱的如若你敢孤单和伤悲，请把你两眼关起，准我在思海里飞，求明白这落人是为你赴东山的人，因你是我内心独一的恋人，潮来潮会他去，情来情绝不退，我为谁活去从没有疑问，一个为你敢去到火海的人，必就回来会他热恋的恋人，情人求你等我，无人能阻我，再到来共你重新激烈拥吻。无害怕，真爱永远都真，知否爱你有多深，海也未及这么深，这一生和下世都盼有缘与份，可否再听你声音，可在互相的抱紧，求明白这个人是为你赴刀山的人，因你是我内心独一的恋人，潮来潮回他去，情来情绝不拒，我为谁活去从没有疑问，一个为你敢去到火海的人，跌再回来会他热恋的恋人，情人求你等我，无人能阻我，再到来共你重新激烈拥吻， 是为你赴刀山的人，因你是我内心独一的恋人。潮来潮回他去，情来情绝不去，我为谁活去，从没有疑问。一个为你敢去到火海的人，别再回来回他热恋人，求你得我，无人能阻我，再到来共你重新激烈拥吻。 一首嘅作品嚟自郑伊健，一个为你今去到火海的人。时间好快咗咧，会到六点半钟啦。我哋先听一听咧，就系一节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高仲礼报道新闻。理工大学表示，今日将会派遣人员入校寻找留守者，希望警方能够早日解封校园。有留守者话有考虑过离开，但暂时决定继续留守，认为目前生活开心同安全，希望公众唔好担心，亦都呼吁市民唔好因为支援佢哋而牺牲。警方表示会派谈判组警员联同中学校长同社工等组成安全小队，游说留守者离开，不会第一时间拘捕。港铁表示，除了机场快线之外，今日港铁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的服务将会在晚上11点半结束。大学站仍然关闭，列车不停大学站，个别车站的出入口亦都会暂时关闭。警方早前否认本月18号晚油麻地壁街行动当中发生过所谓人踩人的情况，不过消防处回复查询时说，当晚大约11点半有消防员报告说油麻地弥敦道和壁街交界出现人跌人，要求增援。警方回复本台查询时并没有回应早前为什么否认出现人踩人，只是说当晚有数以千名的暴徒向警方投掷砖头和汽油弹，情况混乱。有人逃走的时候在壁街近油麻地地铁站出口跌倒，现场警务人员即时作出疏导人群措施。警方又说警员在救护人员到场之前为伤者初步处理伤势。六名义务急救员会见传媒说，当晚人跌人的高度有如一名成年男子那么高，有被困的人士面部发紫不断呼救，有警方速龙小队成员挥动警棍打义务急救员的背部，他们被赶走之后警方并没有即时救援。一名自称是中国籍间谍逃往澳洲的男子王立强，早前指控中国创新投资执行董事向森吸纳他做间谍。中国创新投资法通告说，公司收到向森和替任董事龚清的通知，说他们在台湾桃园机场离境的时候收到台湾法务部调查局桃园市调查处发出通知书，要求配合调查。中央社报道，据了解侦查局侦办这宗案期间是保密，直到昨晚八点几才以电话联系台北地检署，随后等向森夫妇看完笔录之后就依违反国安法将两人移送地检署。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和五早上清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大家好，我是张智霖。 我是薛家燕。 今次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加入贴心安排，在你换证的时候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的亲友， 一起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办理手续。入境处人员还会到院舍为长者和残疾人士换证。这么贴心的安排， 尽显对市民的关怀。 早晨啊，各位听众，翻到嚟朝早嘅时间啦，6:35，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白拳道坐喺度陪住你哋嘅，一齐起身啦，咁啊，出边21度，咁啊，相对湿度76%，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现正生效。早晨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我哋每一日咧，人啊都系会制造垃圾嘅。个问题系制造多与制造少，咁啊，梗系希望啊制造少啲垃圾啦。源头减废又好紧要嘅。环保署系寻日啊公布咗香港固体废物监察报告2018年嘅统计数字。去年啊，弃置喺本港嘅堆填区嘅固体废物总量咧就系587万公吨啊！哇，呢、這个数字听起上嚟都几惊人啊！每一日啊，平均棄置咧就係1.6万吨啊，按年咧就升咗3.7%，即係香港人浪費咗啦，多咗垃圾啦。都市固體廢物嘅人均咧棄置量咧就每一日啊1.53公斤。好啦，你諗下你自己每一日嗰個垃圾有冇1.53公斤咧？好，我諗一諗先，我係冇嘅。冇啊，值得鼓勵啦，係咪？如果有嘅話，就諗下點樣可以減少啲垃圾啦。超越咗咧就系2017年嘅1.45公斤啊，吓数字咧就创咗28年嘅新高添。政府减废嘅目标咧可以话系失败噶。根据监察报告显示啊，去年弃置于本港堆填区嘅固体废物总量就系587万公吨啦。其中固体废物弃置量每一日平均就是1.14万公吨，较2017年增加了6.5%。成日都话源头减废，又或者大家的环保意识啊、回收方面啊意识强咗啊，但数字咧就唔呃人嘅。咁啊，呢一个数字仍然较2017年增加6.5%，当中接近70%咧系家居废物嚟嘅。平均每一日弃置咧就6712公吨啊。有冇屋企啲家私咧？成日换啊，成日抌啊！我屋企咧都有啲凳咧啊，坏坏地，但我咧就会选择自己修理，做下缝补补啊，然后咧就都可以继续用，用到佢真系用唔到啦啊，先至咧会谂弃置噶。呢个数字较2017年增加咗4.8%啦。撇除人口增长因素，咁啊都市固体废物人均弃置量每一日啊1.53公斤啦，高于2017年1.45公斤。若果不计台风山竹嘅影响，2018年嘅都市固体废物人均弃置量啊就系每日啊1.5公斤噶。另外啊，工商业废物嘅弃置量每一日咧就系4716公吨，哇，呢个仲犀利！工商业废物弃置量啊吓，较2017年啊增加咗8.9%啦，都望住狗跑过去噶啦。环保署指出啊，工业嘅废物弃置量上升系由于本地经济增长所而导致噶。环境局喺2013年推出咗香港资源循环蓝图2013至2022，定下咗咧就2022年啊，每人每一日嘅弃置量咧就系0.8公斤或者以下嘅减废目标，似乎咧都仲有一段距离。而家都1.5啦，咁啊差唔多成倍要减。而中期目标啊，就系2017年每人每一日弃置量减少至到1公斤或者以下。今年咧话到唔单止未达标，更加创下28年嚟嘅最高数字。环保署发言人表示啦， 政府就会继续全力落实蓝图之内的各项减费或者就是循环再造的措施的。好啦，睇下厨余方面啦，按住废物嘅叫做成分分析啊，厨余就系2018年当中啊都市固体废物入面最大嘅成分，占咗31%噶，千祈唔好浪费啦吓。其次咧就系废纸以及咧就塑一啲嘅废塑胶，分别占咗24%以及咧就21%，同2017年啊都市固体废物比重咧就差唔多啦，相若嘅。环保署就话到啦，随住小蚝湾有机资源回收中心第一期落成，以及咧就推出一个叫做废电子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责任计划噶，厨余同埋电子嘅产品嘅弃置量分别咧按年下跌2.6%，以及咧就7.8%嘅。仲有啲金属啊，各样嘢咧回收率高达90%啦。咁啊，纸类同埋塑胶嘅回收率咧就下跌嘅。咁啊，似乎各方面咧都要继续努力嘅，我哋先至嚟紧有机会去到达标，做得好。 贵重财物要可避难，你就藏在我身。用电话四顾到颈背敏感，你年年日日继续留下我指纹。就像颈链乖乖跟我贴近，我明明密运宇宙围多我一人，给你清晰的血管，给你正理的五官，不等于你需要公开教示，给你一柄手枪，不要给你子弹，他会跟你正面地沟通，给你一对手，不等于要用力用，不要用抱用到歇斯底里，做到人人乐用，这是承诺，你懂不懂？ 嚟自谢霆锋嘅《潜龙勿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咧会到23度噶。而家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76%，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现正生效。今天早上嘅职场 KOL 啦，我哋邀请到嘅朋友咧会喺啊职场陷阱入边同我哋一起解决一下啲职场陷阱。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啦，咁啊讲下啲即系人力资源嘅问题啦吓，邀请到咧就系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嘅 Vince 咧喺电话侧边嘅。早晨啊 ，Vince。 早晨， 早晨啊！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咧讲下呢个职场陷阱系啲乜嘢咧？就系我哋好多时咧，即系工作咧，经常都要转换住唔同嘅环境嘅，一定中意咧跳下槽咁样啦，系咪先？跟住每一次跳槽嘅时候咧，梗系需要自己嘅雇主咧，即系喺离职嘅时候咧，喂，不如帮我打翻封信啦，系咪？即系证明你之前喺个工作啊，喺呢一度做嘢嘅。咁啊，好嘅雇主咧，仲更加会系话你嗰个工作表现良好嘅，等你下一份工咧都可以有个好嘅开始咁样。咁但系咧，遇到呢个问题啦。咁啊，始终咧，即系叫人拜托一个咧，就将会即系分开啊嘅朋友咧，去到或者上司啦，去到做呢一类型嘅工作嘅时候咧，打呢啲 reference letter 咧，其实对方真系打得好定打得唔好咧，就唔系由你去决定嘅，系咪咧？ 其实系嘅，嗱，一个题目咧，有时啲朋友一转工后咧，我都收到啲朋友问。佢有冇權寫衰我個 reference 㗎？咁我通常咧第一句就即刻答係真係有權㗎，你控制唔到佢嘅。你唯一可以控制嘅咧，通常你見工嘅時候咧，對家都會問你攞幾個 contact 啦，跟住叫做諮詢人去攞呢啲咁嘅即係意見嘅。你唯一可以做嘅，你就真係唔好俾佢個 contact 咯。咁但係問題咧，有時我之前都講過㗎，對方即係新嘅經理或者 HR 咧。佢哋都會有佢嘅能力喺佢哋個圈子去問嘅，咁但係咧，頭先你所講一啲即係寫好寫衰咧，呢個叫做推薦信啊，咁同嗰個離職證明就兩樣嘢嚟嘅喎，即係呢個要記清楚喎。 係，明白。 離職證明咧，每一間公司都一定通常佢哋都要做嘅，就算佢唔主動俾你咧，你都可以有權去問翻公司攞個離職證明。咁通常離職證明寫嘅嘢就比較事實上為主嘅，即係譬如你喺呢間公司做咗幾耐啊。你最後做咗咩職位離職啊？咁等等，咁當然啦，喺我哋 HR 世界咧，有啲潛台，即係有啲嘅用語，我哋係會知道究竟個同事係自己離職啊，定係被離職嘅，我哋睇得出嘅。咁但係至於推薦信咧，通常公司以公司嘅立場咧，唔會出嘅，因為咧一間公司好少可會走去。保荐一个人，你喺度做得好唔好，我又好难去讲你喺另外一间公司做得好定唔好噶嘛，通常都唔做嘅。咁呢啲你就要揾你自己相熟嘅，即系如果你同你本身个老细关系好嘅，你就要私底下要揾佢同你做你嘅推荐人啦。咁呢个就系我可以俾嘅建议，就系你有啲咩可以避，有啲咩你可以去试下去问咯。 咁如果真系。要寫啦，咁我既然控制唔到我個而家都仲係上司嘅人啦，係寫得好定唔好嘅，咁我應該點樣喺中間嗰個拿捏一樣嘢，就係我又想佢寫好啲，但係又好驚佢寫衰，咁我應該係開聲講啊，定係搏一搏求下神算呢吓？ 通常首先如果你做經理咧，啲同事叫你寫推薦信，你首先你個願意程度，你會覺得係好容易做定係難做先？ 都是难的， 是吧？为什么呢？因为写篇文难，是 不是？不是，一来呢，他如果只是写一封公式的，就是只是说你在哪里工作，几时到几时是工作过的，这样，就是好像倒模那样，只是换了名字，这样一封的 demo 信呢，我又觉得不如 冇意義， 係啊，完全冇意義啊！咁你就好似俾嘢個上司或者即係個僱主做嘅時候咧，我又覺得會唔會好 heavy 咧？咁但係有啲嘢咧，你又好想，例如我喺呢間公司做過乜嘢封高位職嘅，做嗰啲咩大 project 嘅，又好想佢點都咧喺自己封信上面着墨多少少嘅。咁有冇啲辦法係真係可以俾啲打工仔就係令到嘅僱主係可以好安樂、好樂意咁樣去幫呢一位嘅朋友做咧？ 是啦，通常呢你就是自己写、就请他帮你签、或者帮他看。 又是一个套路喎、 是啦，因为呢首先你自己都会觉得，喂，首先我先不愿不愿意写呢，其实你无端端要我写一篇嘢都真係要花时间，因为用你个名字出啦嘛，咁你真係要諗过读过㗎啦，其实都係个工作量嚟嘅，都係要，除非真係佢好想保荐你，好想推荐你，呢、這个係即係人情搭救，但一般嚟讲呢，我哋都会建议你不如講真，你老細都未必好清楚你做過啲咩， 係啊係啊係啊。 如果你想點樣 sell， 或者佢你想佢 sell 你嘅嘢，唔係你想做，你唔想你 sell， 即係可能大家諗嘅嘢唔一樣。 嗯、 你預期係咁，不如你自己 draft， 你自己預備一封推薦信俾自己、然後咧就請你個經理啊，請佢話其實我都想你請你做我個諮詢人啊，咁我就預備咗一封信，咁你不如睇下有冇即係咩需要修改嘅地方啦，我幫你預備咗。咁如果你覺得冇問題，不如你幫我簽啦。咁當然啦。去到呢啲位咧，又唔好即系 sell 得太盡，即系中中挺挺啦， 客氣啲咁樣。 係啦， 如果唔係咧，就變咗咩啊？好似挟天子以令诸侯咁啊！我俾封嘢你簽咧，你就簽啦。而家我都走啦，你俾我好過啲啦咁樣。 因為寫到太盡咧，你佢名義出噶嘛，你用佢名義，佢真係咁狂 sell 你，佢都真係做唔出，我都肯定佢做唔出嘅。 唔係啊，即係個理由就係話，既然那個下屬咁好啊，你點解仲想放佢走咧？係咪？ 就係咯，所以就係啦，你想少少叫做。希望件事发生，你不如你预期等佢写，你不如自己预备一份啦。 嗯、 你如果佢同你即系同你个关系唔太差嘅话咧，通常佢都会肯签，佢都唔会阻你出去揾食嘅。 嗯，咁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嘅办法吓。咁、会唔会有啲雇主就叫你即系有啲人嘅叫雇主写或者上司写啦？佢、刻意写得衰啲咧，会唔会咧？即系嗱，佢可能做到嘢嘅，啊呢、這个同事做到嘢，但系佢平时对佢态度好衰嘅。佢係好幫得手嘅，好幫得手嘅，但係咧，成日同佢同真係講嘢咧，我係上司，我仲要受氣，要我寫封咁嘅信咧，我寫衰佢咁樣，冇有冇得防呢啲 嚇？如果你有個咁嘅同事，你會唔會用即係開曬名佢咁樣寫衰個同事？你會唔會咁做啊？ 又唔會嘅， 咪就係咯，好少可嘅、但係佢哋會私底下可能會即係頭先我講啦，喺佢哋某啲可能比較行頭窄，又或者你真係咁唔好彩，你新嘅老細識你個舊老細、有機會佢哋可能係私底下接觸問翻嚟攞，有機會都攞到嘅，呢、這個就真係控制唔到啦。 嗯，哦，咁啊呢一樣嘢咧就睇下啦，所以總之就翻工嘅時候咧，保持住一個良好嘅態度啊。咁、一有嘢咧就需要人哋去到幫手，咩信都好啦。其实咧，上司都应该会帮你手嘅，系嘛？ 通常都会噶，咁即系讲真喺份工，即系好嚟好去啫。其实我大家都尽量都唔想阻大家揾食，咁你又难保佢将来可能佢跳槽去你间公司，佢都需要你个 reference。 系啦， 其实真系唔会咁绝嘅。 冇错，呢行啊，任何一行都系噶啦，山水又有相逢啊嘛。 冇错， 系咪先？地球系圆嘅嗱。不过我又想问多样嘢，如果上司系唔肯写嘅，甚至乎我已经 draft 份俾佢，佢都系唔肯签嘅。我可唔可以揾公司嘅 HR 去帮手嘅咧？ 公司 HR 通常咧都唔会讲有关任何表现嘅嘢噶，因为你问我都唔熟悉，我点会走去帮你去保荐又另外一个同事咧？咁啊呢个即系唔系话责唔责任，但系譬如你去到下手出现咗啲咩事咧，我哋都唔想做即系。讲咗啲令人误会咗嘅嘢嘅， 嗯，明白。咁所以咧，即系最好咧，都系同上司保持住一个好嘅关系。咁啊，有啲乜嘢要帮手嘅时候咧，咁啊，上司啊、老板啊、雇主啊，都可以即刻出嚟帮你，系咪？咁佢可能仲会谂啊，呢个同事帮到手，今次咧出去闯荡下，有个正面啲嘅谂法嘅，佢出嚟吸收多啲咧，就 系 多嘅知识翻嚟。咁第日可能又可以翻嚟再帮我手咧，系咪？ 系啊，我哋成日都话即系 never say never 噶， 是这个世界都是很小的。好了，明白了，那就麻烦了，来自就是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的 Vince， 麻烦你，拜拜。好，没问题， 拜拜。 有些人呢转工就转到真的一阵风，不是说跳槽不好，不过跳得太密呢，新的老板就越来越难请你的了。 一个人曾让我知道，寄生于世上不是那么好，他的一双臂弯令我没苦恼。 曾使我自豪，我跟那人曾满倾诉，也跟他笑望长夜变清早，可惜他必须要走，剩我共身影长夜里拥抱。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世事通通不过是场梦，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我亦不应在这般心痛，但我不过是人疯梦，总有些真笑亦有真痛。 这首歌曲来自王菲的《如风》，现在21度的气温，先听听就是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转到晨光第一线分道广播之后，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着你去到早上的10点钟。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好心啊，福心啊，求求你做做好心，听下这个弱者说什么。 好心啊，协助我爱下去好吗？福心啊，冷淡说话心着你好吗？愚昧无知，情痴谁人知？无人知，每一秒也漫漫，待灵魂消散，伤心啊，眼泪变血液已蒸发，每一天似垃圾，似情痴，似废物。 本身和音经验丰富的吕乔恩呢，今次由幕后走到幕前，推出她第一支的单曲，唱的是关于一个爱情弱者的乞讨，现实中她说自己在爱情面前都会这么没尊严的。作曲 填词编曲都是吕乔恩一手包办，监制是江辉。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吕乔恩《好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禁毒署、 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 同行抗毒快活人。 我是靓妹啊，希望咧大家咧都以我为戒，唔理咧生活有几困难同埋绝望，都千祈唔好去食毒品，因为咧食咗之后咧就会好困难同痛苦。希望咧大家珍惜生命，远离毒品。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风骚快活人， 齐齐企硬，同行抗毒。 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现正接受申请，住户达到工时要求，入息同资产有符合限额的话就可以申请，每名合资格仔女都可以获发儿童津贴，同住屋企人工时可以合并计算，一人住户都可以申请的。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fa.gov.hk 或者打2558-3000问下。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最佳进步奖 入围歌手排名不分先后 ，BOP 天堂鸟陈建安、 周国贤、 Color 林欣彤、 石永丽 Suki S、 黄贤、 许静允、 谷子乔。 我身体不见有伤，呼吸心跳一样，以后胜于自己，所以自强。 留意星期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最佳进步奖》巡礼，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啊，朝早嘅时间啊，咁啊嚟到咧就系7点06分啊吓，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星期二嘅早上咯，咁啊问下小白你啊，今年咧你所定立啊年头定立嘅目标到年尾啦，依家仲有一个月时间啊，有冇实现得到或者实践得到咧？ 今年啊，今年冇乜特别大嘅目标喎。上年个目标我就成功完成咗啦、 嗯。 今年个目标咧，系正常生活咯，我觉得 系咩？ 系啊， 系啊。我今年咧都定咗一啲目标嘅，譬如系多啲阅读啦，咁啊多啲睇一啲关于艺术有关嘅嘢啦。都因为人大咗咧，你觉得啲时间静落嚟咧，就想增加呢一方面嘅涵养咁样啦。咁艺术嗰 part 咧，就都真係有做到嘅，因为过往今年去咗3-4次旅行啦，咁呢3-4次旅行入面呢都真係有去到当地嘅一啲博物馆以至艺术馆呢去睇过咁样啦。咁当然未至于嘩读返个 degree 先，或者读返个艺术嘅嘢先咁样，未有嗰个打算咁样。不过纯粹想啊令到自己涵养丰富一啲啦、特别喺艺术嗰个范畴嗰度。因为我自己觉得都系嗰句钱搵唔晒啦。咁投资呢 開始我覺得叫做當然日日都有新鮮嘅嘢啊，今日阿里巴巴上市啦，係咪先？咁但係就好似啊，都有啲覺得樽頸喎，即係或者即係喺學習投資嘅範疇嗰度都覺得嗰個領域啊差唔多咯， 嗯， 了解得夠深入咯，咁啊可以探索一下另外一啲嘅領域啊，咁啊藝術嘅領域啦，可能都係呢一兩三年咧自己好想去開發嘅一樣嘢啦。咁， 哦， 啊另外就係，是阅读啦，咁啊，今年都睇书咧就唔算睇得好多。我今年咧 set 一个 target 俾自己，大概睇20本书度啦。咁， 嗯， 啊，今年其实我估完成，真心完成啊吓，唔系话睇两页跟住就放埋喺书柜咧，就完成咗7-8本书咁样。咁放心。点解呢？今个早上一朝就同你讲话，喂，今年究竟你嘅目标有啲乜嘢完成？完成咗未啊？或者有啲咩目标啊？咁样，因为咧话俾你听啦，啊，今日咧11月26日啊吓，咁，如果你话喂今年嘅目标咧，想学一样嘢，譬如去学一个整蛋糕嘅课程，嗱，仲有一个月时间， 我 可以报一个整蛋糕嘅课程，嗱，4堂都好啊，起码系叫做 fulfill 到自己嘅一个愿望。 整蛋糕咧都仲可以。学得到啊！ 是 我今年咧本身嗰个定立嘅目标啦，上年我就去咗去咗品酒啊， 嗯， 今年其实想去品茶嘅，咁， 嗯， 但系我想要品嗰只茶咧， 系， 哎， 失收系咪？失收 啊！ 香港冇 啊， 我即系要飞去日本先可以品得到。 同埋，啊，我其实有问过咧，日本佢哋嗰啲茶庄咧， 嗯， 有冇呢一只茶嘅，或者呢一个系列嘅一个 syllabus 嘅？ 系。 佢哋冇噶， 哦， 即系我系 咁点品咧？ 我有少少意外咧，就系佢哋对于嗰，那个绿茶或者佢哋对某一种特别界别嘅茶咧，其实系都讲得几深入噶， 系 好深入啊，讲得好 deep 噶。 系 好啦，咁我就有研究过，有了解过啦。于， 嗯， 是乎就想去再深入讲，系真系去学啦咁样， 嗯。 我真系去问过嗰啲而家做紧茶，甚至乎做紧茶园嘅老板咧， 系 佢哋都话，因为佢哋系。几代人嚟噶？ 哦， 咁你叫佢突然间整个 course 出嚟，佢又 就好难搞 整唔到喎。 系啦， 咁我又问佢：喂，有冇你哋附近有啲有啲咩啲学校？ 嗯， 专系做呢啲嘅。 嗯， 哇，佢都冇听过。 哦，咁有冇谂住放弃呢个目标，从而追逐另一种茶叶嘅或者茶道嘅一个学习咧？ 冇，啊，每次都系趁啲。朋友嚟嘅时候咧， 问佢几句算啦，系咪？ 不断喺佢身上边偷师咯，即系我系一见到佢就问好多有关茶嘅嘢咯，系， 嗯， 所以我觉得今年呢个目标咧冇噶啦，我实现唔到噶啦。 哦，咁唔紧要，咁千祈唔好咁灰心，咁 唔灰心嘅， 至少自己可以知道自己个目标系啲乜嘢，即系都系紧要，清晰翻先。 即系做个目标，如果有办法去到做，而你唔去做咧。咁啊，真係灰心啦， 嗯！ 但 set 咗個目標，你都發覺，唔係，其實件事根本係冇呢件事會發生嘅喎。咁你咪盡你自己嘅所能去學下，咁咪好咯。 係啊，所以都真係啊，係時候咧可以反省一下自己。喂，年頭定立嗰個目標。究竟有冇实现到 先？ 实现唔到，究竟系咪接住落嚟余下嘅一个月啦？大概一个月多少少啦？咁你报啲课程啊，或者真系咧加速啲脚步啊，或者真系叫做加紧啲力度啊，咁样可以做得到啦。譬如有啲朋友年头嘅时候谂住减10磅嘅 ，OK， 咁，嗯，如果一个减磅系你嘅目标嘅话，咁一个月时间未必够减10磅，咁但系。你一定會講話夠㗎，坊間有好多方法，一個月瘦10磅， 係啊， 咁但係嗰啲就可能就 太偏啦，有啲方法 太偏啦，同埋未必咁健康啦。你話如果健康瘦嘅話，真係用各種方法，即係節食啊，或者要 健康瘦咧，我情願慢慢瘦。 係啦，健康一個月 突然之間減嗰啲咧，話俾你聽啊，你之後嗰個 反效果咯， 飲水都肥啊， 係同埋反彈咯。你話一個月如果跟翻正常嗰啲科學嗰啲研究或者醫學嗰啲研究咧，大概。我估真係瘦到5-6磅咧，都好叻仔㗎啦，咁樣即 係 同埋大家真係要翻工工作㗎嘛，即係你唔係話喂喺屋企 係咯， 路做運動咁樣 又要應酬咧， 係啦，喂， 係咪 好似一拳超人咁樣一日做1000下掌上壓，跟住咧就2000下 sit up， 跟住咧5000下深蹲，咁你一定瘦啦。咁但係你正常要應付生活㗎嘛，係咪先？ 出邊嗰啲老闆有好多即係財大氣粗嘅，飲咗佢。 系啊， 饮咩？ 你又要应酬系咪先？所以尽量啦喺今日咧提醒一下，喂，年头有啲目标、啊，到年中间又实践唔到，依家到年尾冇理由唔做翻几下，系咪啊？ 咦，我突然间谂起一个人、啊， 系咪啊？ 崔杰彤、啊， 系咪啊？ 佢应该啲目标都实践得都几密下、啊，佢又系嗰啲咩蜡烛师，佢又系宠物嗰啲美容师，佢、 哦、 好多呢啲嘢噶，佢又走去你见佢嗰啲敏感时刻，跟住又走去洗车又成， 系、哦、啊，好中意读嘢噶， 系啊。 对读书好有浓厚 兴趣，唔系有读过读啊， 系啊，但系我有问过崔杰同我问佢话，喂，咁你咁中意读嘢，最后想做啲咩？佢话冇噶，读咗先咯。嗱、 啊， 读咗先都冇乜所谓嘅， 我觉得几好佢、啊、 系装备自己啫。咁、 啊、 当然你话喂，即系读完之后有咩用？系咪真系整蜡烛或者即系宠物？ 读嚟之后梗系帮我只狗剪下毛啦，到而家未过嚟， 系咪啊？咁啊， 我 set 咗张台等佢噶啦，而家、 啊。好，咁啊，真系帮下朋友都好嘅。有阵时读啲课程，咁啊，谂下系啦，究竟今年有啲咩未满啊？即系愿望未满嘅，睇下可唔可以圆满一下佢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我、哦、唔知道 Didi 有冇啲今年嘅目标已经做到嘅咧， 早晨 Didi， 你嘅目标就系、是、每一年啊嘅每一日啊都系路路畅通咧。 咁我目标就冇话路路畅通嘅，都系为咗自己先，想减肥咯，减、 啊、 肥都减唔 到。你边度使啊？搞错啊！你减肥 好懒啊，冇啊，呢个目标实 点 到 啊？你咁鬼 fit， 系可能再要。纤瘦啲啊 ，Didi 追求嗰个水平系吓 ，Didi 嗰啲根本咧就系以前考会考嘅年代咧，就系话我冇读书，我唔使读书噶，跟住日日喺度日读夜读，跟住出嚟攞 A 嗰啲人嚟噶， 梗系唔系啦，唉，收埋咗你睇唔到啊。讲翻交通先啊吓， 好， 咁啊，港铁咧大学站仍然关闭啦，咁个别车站嘅出入口咧都会暂时关闭，大家留意啦。咁今日港铁各线其余嘅车站咧，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啦，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今晚会11:30结束，即系点啊？即系多咗。半个钟头啦，今晚会11:30结束噶。咁而轻铁咧，751P 线就由706线替代啦，614P 线就由614替代，615P 线就由615替代噶。咁761P、751啦，同埋614线咧，仍然系要改道行驶噶。咁其他嘅轻铁路线维持不变啦。咁隧道方面咧，而家咧都系有啲隧道挤塞噶。咁提一提你啲九龙区封路先，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仲系封咗啦，漆咸道南来回方向不能够。转入去畅运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不能够直入畅运道，科学馆道科学馆径仍然封闭的。另外提一提大家免费渡轮服务，可能大家都知道，不过都继续讲了。红磡南的渡轮码头至到湾仔公众码头，和九龙城码头角的公众码头至到湾仔公众码头，服务时间都是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7:00。隧道方面，现在东隧去香港方向就开始挤塞，龙尾就在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就去到香港单车馆噶，咁另外西贡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津桥嘅。 咁啊，大家都要留意啦，东隧嗰个情况都真系有。常常都几差下，可系咪？ 系啊，繁忙时间东西隧朝头早咧都 冇办法啦， 好长车龙。 游水过海啊，真系想游水过海， 如果个个都放力身咧，系咪？ 抌低架车跳落水过海。 其实有渡轮过海都系好 啊，有渡轮过海都系。 以前咧咪有啲，我记得 有啲车可以上船噶嘛， 系啊，都一定系可以舒缓到噶。 系咁，但系你突然之间因为条控隧可能而家通唔到车，咁好难就无啦班架咁嘅船 serve 你噶嘛？ 唔系，同埋就算依一家而一。就算而家咧，咪有啲渡輪免費嘅，都好、啊，都可以舒緩到好多朋友。 都係啊，係 啊, 啊, 啊， 其實都可以繼續。 我咪已經係受惠嘅其中一個咯。 係啦、啊，其實可以唔使塞巴士啊嘛。 係啊，我嗰陣時吐露港前陣子即係塞咗嘅時候，我都係用呢一個嘅船咧，由呢個大埔去 book 排隊排咗好耐。 排隊排咗好耐。 排咗一個鐘。坐 啊 坐 十， 系咯、 啊。哦，咦，咁啊，咦个时间上，咦咁啊都。 希望佢加密班次啦，呢方面。 咁啊，加密班次可以疏导到嘅。 系啦、 okay ， 好啦，唔该晒 Didi。咁啊，天气方面再问下 Barbie 啦。早晨啊 ，Barbie。 早晨，小白。 系，喂，头先讲开今年咧有啲咩目标、啊？阿 O 喺度问、啊，咁、你有冇啲咩目标？其实吓、今年已经实现咗啊。 其实呢我想讲呢我自己、最大的实验目标呢就是我想自己今年睇多啲书嘅。咁、我都真係睇多咗好多书嗰个、 啊。教仔嗰啲教女嗰啲呀 嗰啲就反而少睇啲我就睇多咗好多英文书囉。咁、所以就因为有时你都好想会学返啲如啲外国人喺啲生活上面有冇啲乜嘢嘅语句会成日用呀、咁样啦。咁所以就睇多咗佢哋嗰啲小说啦。咁、变相你会学多咗好多佢哋日常嗰啲用语囉。就即係我觉得呢样嘢会自然啲呀令到你嗰个嘅语文水平。咁另外嗰啲目标全部都喺个女身上。 係啦。好啊，英文方面你又精益求精啦，咁啊，教女方面啊，听住亲子百分百就得啦，系咪？ 系啊， 系啦，喂，咁啊，讲翻天气啦，点啊？ 喂，嗱，今朝真系好凉爽，同埋明显凉咗吓。咁咧，今朝早我自己头先咧就未睇嗰个气温嘅，咁但系咧，完全咧，你一出到室外嘅地方咧，你睇感已经知道今日咧，哇，真系要着翻件厚少少嘅衫啦，加外套啦，或者加颈巾啦，因为咧吹埋嚟嗰啲风咧都系非常之清凉啊吓。咁、而且咧就系、今日留意到街上嘅人咧，大家都醒目噶啦，因为咧以往我琴日咪话都仲有啲人着短袖衫嘅，咁、今日咧我见到啲人咧系完全已经着晒一啲薄嘅外套啦，或者系薄嘅冷衫啦，同埋大部分人都系着长袖衫嘅。咁当然都有一啲即系可能因为行业嘅问题咧，都会继续着短袖啦。咁、但系大家即系我见到大部分上班族或者学生哥咧，都真系有注意到保暖嘅。咁、所以即系大家保重身体啦。因为其实咧吹埋嚟嗰阵风咧，都真系相当清凉啊。 系啊， 我谂咧有啲譬如好似我咁样咧，气管敏感或者鼻敏感嗰啲朋友仔咧，就要特别注意啦、因为好多时咧呢一种风咧，即系啱啱转天气嘅时候咧。轉做特別清涼嗰種天氣咧，即係中午同埋日頭嗰啲温差會大咧，其實鼻敏感嘅朋友應該會辛苦啊。 係啊，係啊，咁啊，所以大家要留意住啦嚇，特別而家一早一晚咧，未有太陽出嚟嘅時候啊，或者太陽即係收咗工啦，嗰、那個感覺咧都會上涼咗少少噶啦，係咪？始終都過冬至啊，係咪先？好啦，咁你都快啲翻嚟啦嚇，唔該曬 Barbie。咁啊，出邊嘅天氣啊，大致多雲，早上有一兩陣嘅微雨，日間部分時間咧就係天色明朗，最高嘅氣温啊去到23度，吹和緩至到清勁東至到東北風，咁啊初時離岸咁啊吹強風嘅。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咧都係有陽光，星期四以及星期五早上清涼噶。咁啊睇過呢個七日嘅天氣咧，九天嘅天氣啦，天文台都話下個星期二咧，咁啊氣温咧就會涼啦啊，咁啊有機會咧會去到13度嘅，咁啊到時再 update 大家啦。而家室外氣温係21度，相對濕度75%，強烈季候風信號係現正生效。咁啊，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學係講啲乜嘢咧？ 哦，係啊，去台灣嗰度睇下樓啊嚇。咁啊，因為小弟之前都飛完喺台南啦。 哦，你買咗啦，入咗手啦。 唔係，買樓邊係飛一次咁簡單啦、 哦。你得 嘅， 大沓大沓咁買噶嘛？你係 唔係？唔係睇下啫，睇下睇完之後咧，就翻嚟同聽眾分享一下啦。當然有一啲感受嘅嘢可以透過大電波又講下。當然唔少得我哋咧睇樓達人啦，有呢個香港經濟投資學院物業課程講師李永思阿 Joyce 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歡迎嚟到晨光大學。 早晨，早晨，今日咧晨光大学啊吓，继续咧有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 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啊 Joyce， 小弟又飞完去呢个台南啊吓，咁今次去呢个高雄啦，喂睇到当地咧啲楼都几靓下，不过咧就个经济发展就个前景就唔太明朗嘅，同埋都仲系嗰啲情况咯，就系成条街咧得两三间铺头咧系开嘅，其他铺头咧都系。完全拉閘啊，同埋唔使做啊咁樣嘅。我有時都好想了解台中台南嗰個情況究竟係點解？台北就少啲見嘅。如果大家係嗰啲台灣精咧，咁啊成日飛過去台北嘅話咧，你話喂唔係喎，台北即係夜夜笙歌嘅喎，即係係啊啲鋪頭喂西門町嗰啲士林夜市都冇吉鋪嘅。咁、但係咧畫面一轉，你去到台中啊台南咧，就真係多啲嗰個情況出現嘅。 係啊，睇下你想要啲乜嘢啦。因為咧台北嘅話咧，其實就真係周圍都好旺啦，唔單止樓價都好貴添。咁嗰次我喺台灣睇樓啦，咁諗住啊睇下係咪真係經濟唔係幾好，有冇？啲平嘢睇下啦，咁啊点知咧？即系其实一啲都唔平，即系只可以咁讲啦，即系佢都要好几百万啦吓，甚至乎过千万啦。咁但系咧，佢哋嘅面积咧就系大嘅，好大。咁啊，尺价都相比香港平嘅。咁但系就唔系我哋咁谂啦，个冧心啊，总价系即系可能会唔会100-几十万啊咁平啦台北。咁咧反而咧去到台南啊、台中啊咁啊，就会有好多呢啲即系较为平价嘅即系物业啊，或者一啲嘅即系。 即係有一啲小一細細間嘅單位咧，就有咁嘅價錢出現啦。咁因為咧嗰邊咧，即係始終嗰、那個各方面啦，無論旅遊業啊或者其他嘅即係大型嘅嚇、啊，就算你話聽演唱會都話去翻台北啦，咁啊台南咧變咗生活冇咁精彩嘅，咁變咗佢樓價咧就相對平啲啦。咁同埋咧，我去台南咧，大家如果你想有一種咧比較淳朴嘅，即係亦都寧靜嘅感覺嘅，咁嗰邊咧住其實都適宜嘅，我覺得。 咁啊，有啲朋友仔就喺度諗啦，話啊，可能移居去台灣住咁樣。咁啊，移居去台灣住，根據你嘅一啲資訊啦，以至咧你一啲學生嘅經驗咧，有啲乜嘢心機旁邊嘅聽眾需要留意翻咧？ 其實咧最近咧我見到咧有好多台灣嘅講座啦，就講點樣移民台灣啦。咁其實我覺得移民台灣咧就真係唔困難嘅。咁啊困難在咧，即係你能夠咧，即係能夠適應到嗰邊嘅生活啦。咁當然去幾日同埋長住又唔同啦，因為始終咧你初住嘅時候咧，未必好似香港咁，你話我想揾啲嘢做下咁。咁當然香港咁多嘢做嘅時候就好忙啦。但去到嘅時候咧，真係純玩啦，純休息啦。咁但係佢未必係一個完全嘅度假嘅地方啦，即係唔同有啲叫陽光與海灘啦。咁佢反而係一啲即係類似城市嘅地方，咁但係咧又有休閒，咁但係咧就唔係好似我哋咁樣咁方便啦。咁所以咧去到嗰邊當地啦，即係要適應到呢個生活咧先過去。我有啲學生咧都真係嘗試移民嚇，而家好多叫試移民啦。 點樣為之試移民？即係有兩三個月喺嗰度 stay 先咁樣。 係啦，通常咧我就叫我啲學生，佢哋咧有時話：，我買層樓去嗰邊移民。咁我話你唔好買住。你先去那边住到三个月同我再讲啦。 不是咁都好喎、啊。咁你 话试下 先。你话有啲人生有啲嘢冇得试啫咁样。但有得试嗰啲都真係试咗先。即係讲緊譬如喂你买架车都试咗先啦。係咁你买层楼冇得试住㗎啦香港。咁结婚又冇得试结婚㗎啦。但係如果你话移居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城市呢你试下去嗰度住三个月跟住睇下自己适唔适应又真係好啱嘅一件事嚟。 係啦，三個月咧，咁除咗要去適應啦，即係建立佢嘅朋友圈啦，之餘咧，亦都我要我啲學生咧，即係話你真係嗰邊住咧，你要適應埋佢哋嗰個即係文化，即係譬如可能話如果你揸車有罰款嘅時候喺邊度交咧，又或者水電費點申請咧？咁跟住咧仲有好多細微，我哋平時香港你看似咧，即係好容易就做到啦，咁去網上申請咯。咁去到嗰邊咧，又唔一定係咁。可能要跑嚟跑去先處理到一啲即係正常喺家庭裏邊啦，即係一啲開支啊、啲單據咁。咁所以我就叫佢哋咧，三個月你試完就再話俾我聽你嘅感受啦，咁樣咯。 咁都有一啲好多嘢要注意嘅。咁你移居喺當地，咁喺咪當地揾工作先？咁揾工作又有好多嘅考量啦，使唔使申請簽證啊？定還是係點啊？咁當然你想知道呢啲資訊咧，就自己喺網絡上邊以至好多。移民嘅顧問咧會帶到俾你更多啦，咁但係純投資價值啦，就係咪有啲朋友咧就覺得喂台北咧已經升到頂一頂啦，咁樣能夠再升嘅空間都唔大，反而咧直博啲會唔會係台中台南有得諗下？咁啊 ，Joyce， 你覺得投資房地產呢一個嘅方面咧，你點睇啊？ 如果你話純粹投資嘅話咧，其實好睇佢經濟發展啦，而佢經濟發展咧絕對睇咧邊一個上任啦，咁先知道有啲乜嘢經濟發展，咁所以咧。其实普遍啦，我哋开住电视，台湾其实就唔系讲紧经济嘅，每一次都 系讲紧政治嘅， 讲政治。咁所以咧，你要睇下佢哋咧系 focus 喺政治啊，定 focus 经济啦。因为在我嚟讲啦，即系如果佢主力系搞好佢哋嘅旅游业啦，甚至咧佢哋自己嘅民生啊，日常嘅即系人工上面嘅调节啦，又或者佢吸引好多外资啦，或者令到好多外资有信心啦，这个都系能够令到经济蓬勃嘅。咁你当然啦，經濟好，樓價自然升啦，甚至乎外來嘅人入去住去投資，佢要住要租樓，好似香港咁樣啦。咁你個租值就會上升，咁上升個樓價一樣會升。咁但係而家咧，佢正正就欠缺咗呢兩樣嘢。咁當然你話幾時啲人會湧入去做生意啊？咁呢個真係要睇下，即係開電視嘅時候啊，即係佢哋係搞經濟嘅，你會 feel 到嘅。咁你就衝入去啦，係啦，咁就會好啲啦。 係咁發現咧移居。去台灣咧都真係仲有好多考量啦，除咗喺生活方面咧，以至置業方面咧，都有好多問號喺度啊嚇，咁啊亦都。 呢一刻好似暂时未睇得清啊吓，咁啊唔紧要，睇下先，或者好似阿 Joyce 咁样讲啊，试下住嗰度长少少时间，睇下系咪真系你谂到咁理想、咁优质嘅一个生活先。咁去旅行梗系好啦，三四日，即系去 cafe、去书店咁样，系啊，咁即系有好多嘅 problems 啊，有好多嘅考量喺当中嘅。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咏诗阿 Joyce 同我哋分享，唔该晒 Joyce，thank you， 拜拜， 晨光大学。 最初的感觉记得吗？牵手四处逛那初夏，然又再意吗？互吻说笑爱你当下，不怕辱骂那惊险之旅记得吗？危机里更信赖我吧，绝处也不怕，难忘同行沿途说法，爱定你无偏差，危险吗？哪怕眼前代价，这乱世下靠近我吧，每幕细情每度晚霞，约定看一世愿意吗？岁月满途风沙和伤疤，全由我当下，愿为你装微软若似暖牙。迎战吧，余生照顾你别放下，愿替你招架，重重困难雷鸣雨打。 无论你的房子你的楼房投资在哪一度，最重要都是跟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爱从来都没有怀疑就好了。武康的作品爱没怀疑，先听听七点半钟的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理工大学表示，今日将会派遣人员入校寻找留守者，希望警方可以早日解封校园。有留守者话有考虑过离开，但暂时决定继续留守，认为目前生活开心同安全，希望公众唔好担心，亦都呼吁市民唔好因为支援佢哋而牺牲。警方表示会派谈判组警员联同中学校长同社工等组成安全小队，由需留守者离开，不会第一时间拘捕。多国政府回应香港举行的区议会选举，英国外相蓝韬文说欢迎港府促成区议会选举，认为是香港市民表达意见的重要机会。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说高度关注香港的形势，希望乱局及早和平解决。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祝贺香港举行一个自由、公正和和平的选举。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参议员沃伦说香港市民在过去几个月走上街头争取权利，他们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去投票，释出巨大的讯息，就是他们想要保持民主，北京必须予以尊重。一名自称是中国籍间谍逃往澳洲的男子王立强，早前指控中国创新投资执行董事向森吸纳他做间谍。中国创新投资发通告表示，公司收到向森和替任董事公称的通知，说他们在台湾桃园机场离境的时候，收到台湾法务部调查局桃园市调查处发出的通知书，要求配合调查。中央社报道，据了解，调查局侦办此案期间保密，直至昨晚八点几才以电话联系台北地检署，随后等向森夫妇看完笔录之后，就依照违反国安法将两人移送地检署。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和星期五朝早清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港铁啊。咁港铁各线其余车站咧，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同埋港铁嘅巴士服务咧，会喺今晚11:30结束噶。咁而大学站仍然关闭，咁同埋个别车站嘅出入口咧，都系暂时关闭噶。咁轻铁嘅751P 线咧，就由706线替代；614P 线就由614替代啦；615P 线就由615替代；咁761P、751啦，同埋614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其他轻铁嘅路线咧，就维持不变。九龙区嘅封路包括系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啦，漆咸道南来回方向不能够转入去畅运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不可以直入翻畅运道啦，科学馆道同埋科学馆径咧都系封闭噶。咁而家隧道方面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挤塞，咁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日丽业街，咁而港岛入口嘅东行啦，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车龙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顺利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喺腾龙台对出。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啦，排到飞鹅山道。观塘道去油塘啊，同埋东隧方向咧都系挤塞，龙尾喺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喺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龙尾就津桥。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资料，西班牙是继柬埔寨之后有最多乱葬岗的国家。这些都是佛朗哥将军在1939年西班牙内战结束后所留下不能磨灭的伤痕。到底是什么驱使这位将军严厉打压自己的人民，摧毁西班牙新的民主制度，和建立欧洲历史最长的独裁政权呢？独裁者攻略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有人说尊重就是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咧？ 我好想你。 毛莉啊，原来挂住一个人真系好辛苦噶。 吓 ，Kitty， 你又失恋啊？ 咩又啫？同埋我讲紧嗰个系敏大人啊。 放心啦，佢就快翻嚟啦。 真系嘅？咁几时啊？ 好快啦！你留意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崔杰同毛莉主持嘅《敏感时刻》， 信我啦，眨下就翻嚟噶啦。 晨光第一线。 火车车，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而家去到7:37啊，咁啊有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嘅，咁啊同听众一齐睇睇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样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翻到嚟国际新视野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啊白元浩啦，同埋阿 O 喺度嘅，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今朝咧开节目啊，7:00嘅时候未喺度讲咧，话喂今年有啲咩目标咧，你未能够咧去完成得到噶，或者有啲咩技能咧好想学啊咁样啊吓，今朝就讲呢一个吓嚟自咧即系呢个 Discovery Channel 嗰度啊， 咩事咧？ 咁啊话俾你听啊，如果咧依家身处乱世嘅你咧，或者觉得啊，喂，依家有啲危急嘅关头咧，有8种嘅技能啊，你一定要识。如果唔识咧， 乱世啊， 你逃生咧都成问题。即系当依家去翻嗰啲电影情节嗰啲啊， 游水一定要识啊， 系啦，即系类似呢啲末日反击战， 系咪呢啲啊？游水一定要识呢啲啊？ 系啦，嗱，讲 地球四分三系水嚟嘅，唔识游水都几麻烦。 嗱。阿小白就讲啱咗一样啦，就系、是、游水啦，甚至系请力嘅技能啊。 成杰有冇话讲成杰啊？ 一阵逐个逐个讲， 我谂住估下嘛。 逐个逐个讲。游水咧，系好基本嘅。即系如果 你 话 你识游水 嘅，识。如果你系呢一刻都唔识游水咧，我几建议你，无论系几多岁，你都需要学识游水。 嗯， 因为。头先小白讲咗啦，地球唔知几多 percent 系水啦，咁样。咁第二咧，学游水都唔够嘅，点样升华嗰件事咧，就系、是、识得请力啦。 哦， 系啦， 请力我就唔识咯。 系啦，请力咧就系、是、除咗自救咧，仲可以救人。 嗯， 成日睇嗰啲丧尸电影都系啦。如果你最后咧，成个地球得翻你一个人啦、 嗯， 全世界都系丧尸啦。 嗯， 你会选择做丧尸定做人咧？ 我梗系选择做丧尸啦。 系因为你一个人喺地球都好鬼闷啊嘛。 系咯。 咁所以如果你话喂唔想一个人咧，就要救人。 嗯， 救人咧意思就系你有多几个人咧，你就冇咁闷，就唔使选择喺即系经典嗰啲丧尸片入边咧。自己冲过去俾啲丧尸咬啦， 救唔到人嘅，即系好似我呢啲未学请得嘅，咁咪留意附近边度有水铺，游水过去攞个水铺俾人咯。 系啦，嗱呢啲都系可以学识啦。咁、嗯、啊，除咗游泳嘅技能啊、请力啊、潜水呢啲进阶版咧都要识嘅。好啦，咁啊落完水之后咧就要上山啦。 上 山攀爬嘅技能，你 攀爬好难喎、 啊。你有冇学过啊？ 攀爬我冇学过，但我有 似攀石嗰啲啦，室内攀石嗰啲。 正式去到学咧就梗系冇啦，但系玩咧就梗系有玩过攀石啦，系咪先？ 细个喺嗰啲咩麦理浩夫人度啊村玩嗰啲系。 细个个个都识啦，嗰啲细路仔又轻，但系问题咧个人大咗之后咧，可能你发觉咦？啊！個人好似累贅咗啊，重咗啊，冇、以前咧咁靈活嘅時候咧、你就發覺攀石咧係一個難度嚟嘅，係、啦。咁所以這個呢個咧學嘅當然好啦，最好咧就學得好啲添，因為攀石嘅過程入邊咧都危險嘅，可能咧會譬如有啲牽涉譬如高空啊嗰啲咧，你個安全帶點樣綁啊，去到呢啲位好緊要，一定要俾心機上堂。 所以你又可以試下啦，即係學下一啲攀石堂啊或者。爬树嘅课程、 哇，爬树好难、啊。 香港都仲有一啲爬树队。 爬椰树系有踢 lift 嘅，你知唔知？ 每棵树都有踢 lift。 系啊， 我深信爬树系有踢 lift， 因为我都睇好多丛林的法则、啊。 你谂下， 个个大只嘅韩国 artist 都爬得到。 椰树系一枝咁样嘅啫，佢冇树枝去到俾你嘅。 系啊， 但系有啲咩踢 lift 啊，去到即系爬上咧，呢啲又系要学的。 系啊，用腰用脚咯。咁啊，好多呢啲技巧就。 你谂下，如果去到野外嘅时候。 系 你俾只红人追， 系啊， 红人系识爬树噶，你唔好谂住爬咗上树，红人喺下低咁样， 系啊， 耐力唔好，唔系， 系 啦，佢可以爬上嚟噶， 系啦，红人识爬， 但系椰树咧，我就相信红人系爬唔到， 都未必爬得到， 系啦， 咁总之嗱，首先个先决就系你要见到有椰树啦，如果唔系你识得爬树，见到红人可能都即系一命呜呼啊吓， 系啊， 咁但系如果你见到猎豹其实都好劲噶嘛， 豹又识得上树噶，哦， 系啊，咁所以咧都未必搞得到啊，咁但系一开始讲嗰个情景题系丧尸嘅话，丧尸又唔识爬树。 哦，你而家而讲紧丧尸噶，而家 冇所谓，系啊，总之呢啲求生技能就系最好识啦，唔好唔识啦，就系咁样啦。第二样就系攀爬嘅技巧啦，好，第三咧就系游绳嘅技巧啦。咁啊喺高位可以游绳落嚟咧，你可以走得到啦。第四就系寻找水源嘅技巧啦。 嗯 啊，寻找水源嘅技巧都 好难喎， 呢个 真系好难。 系点样咧？利用简单嘅工具咧，收集雨水啦，或者透过蒸发啦，或者蒸馏嘅方法咧，将水源咧变得更加安全。 收集雨水又唔同寻找雨水。 系啦，嗱，雨水又冇得， 系 雨水冇得寻找啦，除非你识得跳呢个球雨舞啦。寻找水源咧， 识跳都冇用，唔靓嘅。 系啦，要有技巧啦。咁但系收集雨水都要一啲方法嘅。你喺丛林之间或者喺山野之间去收集雨水，唔系话你有个兜就可以收集得到雨水，同埋你一个兜可以收集到几多雨水咧？咁样 搵水源咧，动物咧就有呢一个嘅能力啦。即系佢哋个鼻哥有阵时真系会闻到咧，到底附近啊，有啲乜嘢啊？有水源啊，咁样我哋唔得啦。我哋 咁啊，生火嘅技巧，即系点火嘅技巧。嗱，未去到呢个钻木取火嘅，但系有好多，譬如用放大镜啊，点样点火？点火呢样嘢咧，或者生火嘅技巧咧，其实大家只要睇得多啲荷里活电影咧。呢、这个几容易学得识嘅，当然你一定要有少少工具啦。 难呀、 啊，系啊，有工具咯，总之要有啲工具咯。 咁你一个人咁样、啊，人又冇乜都冇咁、啊、样。 你有啲朋友会成日带住个放大镜喺身。 边度会有人成日着放大镜啊？ 有啲人个锁匙咧，即系嗰抽锁匙咧，除咗一把军刀咧、 啊， 就系、是、个军刀入边有一下系有啲类似放大镜咁嘅嘢嘅，即系求生用嗰啲军刀啊， 嗯、 即系有好多万用刀啦，或者叫做咁嗰啲就有呢啲嘢加埋喺把。即系嗰个， 即系万用刀入边摄埋个放大镜， 系啊，会有噶， 冇见过， 有噶有噶有噶。咁 可能我嗰啲旧款， 唔系，我同你都唔系求生嘅人，随时 get ready 去逃离现场嘅人。好啦，咁啊，仲有呢个急救嘅知识啦。咁急救又系有好多朋友都会识嘅嘢嚟嘅，不过我唔识啊。你识唔识急救？ 急救冇可，但系急救我有少少， 其实应该要识嘅， 系啊， 急救。你人大咗，你就会觉得呢啲基本嘢嚟啊。你当你急救你自己都唔识自己帮自己包扎伤口咧、 嗯， 你唔通喺嗰啲哇乱世之间或者哇即系战祸之间或者突然间有起啲咩事，你仲求人？喂，我只手损咗，你可唔可以帮我包扎啊？咁样咁、 啊、 你自己都觉得自己废啦，系咪先？即系如果自己识嘅，咁、 啊、 你就会好啲咯。 我通常如果整亲即系。通常我自己通山跑啦，整伤咗咧都系求其包落去等人救嗰只嚟 即系有阵时，即系讲开学嘢呢啲就系由细到大摆喺个心入边有啲想学嘅嘢。 嗯， 咁当然旧时细个就话喂冇钱、啊、或者冇时间、啊，咁但系依家人大咗咧，其实钱咧都系要赚啦，但系。调翻转头就系、是，当然你学急救就最好黄道正宗啊，喺翻嗰啲话专业嘅机构啦。其实网络上边都好多咧， 圣约翰咁样 快速教你急救嘅方法或者 YouTube 片嘅、 啊。 你只要肯花五六分钟揿入去认真睇一睇咧，再加以练习咧，其实都识啲啲嘅，或者识少少嘅咁样啊吓。咁呢个要学识啦。最后啦，讲埋呢一个技能啊。咁小白应该冇问题嘅。不过有啲朋友咧就真系一世都唔识。就睇地图嘅能力啦、 哦， 因为你去到嗰啲 地图真系要识睇、 啊，系啦，去到嗰啲叫做哇最混乱嘅局面，咁你一定会讲话，喂，智能手机一定得 冇啦， 手机你要插电噶嘛， 系啦， 到时你就系得一张纸，张纸就系地图啦， 到时你智能手机你个卫星都俾人 off 咗啦，你仲智乜鬼能啊，系咪先？ 总之 攞住张纸啦，地图喺度望啦， 睇地图嘅能力咧， 以前你读。有冇睇 Alice 啊？ 有啊， 我识睇㗎，不过你话超级叻又未至于囉。不过我身边有啲同学呢係对地图呢係即係睇极都睇唔明㗎。佢哋首先係天生缺乏方向感啦，第二就係呢对个地图嘅阅读能力呢係好慢。 好低添。 好慢㗎。如果你遇着呢啲人呢喺旁边帮你揾路呢， 嗯， 你真係可以当失路一次都未去到个地方。 而家我哋就真係有地图，有智能手机个地图好方便啦，佢 GPS 有班女仔声同你讲啦，话 係啦係啦，转左咁样转右啦。以前呢未有智能手机个地图嘅时候呢咪即係嗰啲地图咪一本嘅， 係啊， 譬如你去油站咁入油，跟住可能每年佢送你一本咁。 嗰啲的士师傅实有㗎嘛，2011年地图王咁样， 2009啊，即係十年前嗰啲。咁佢嗰本嘢呢其实一路揭嘅时候呢佢会话俾你，如果你要再向右行嘅话呢，你係需要去揭 D15 咁样。 係啦係啦，会跳返去一个放大版嘅，譬如你而家有一个大嘅香港地图，咁去到黄大仙区，咁原来呢你要去黄大仙北村，唔系黄大仙南村咁先算啦。一个是 D3 一个是 D4 你要揭中先去得到， 要揭架。同埋呢样嘢好抵死㗎喎， 嗯。 我以前真係试过揸车拎住本地图，因为我揸车揸好耐嘛。咁真你拎住呢本地图去搵路嘅时候呢， 嗯， 你真係要拍埋一边，喂我揭一揭先，我真係唔巧。然后呢就要再望下几多路，譬如三个路口转咗，跟住又有个横街又再转入去咁样。 要写住㗎， 你要一路睇呢，一路记住条路，跟住先至再揸。而家咧就唔使你摆喺度，佢又同你讲前面转左咁样，争好远啦。地图一定要识睇。 旧时咧，记得细个搭嗰啲的士咧，啲的士师傅真系基本上条路都 系啊 识嘅，除咗如果佢唔识咧，佢会叫你带一带。但系依家咧啲你上到的士咧就好少呢个情况，因为佢会输入 GPS 啦，跟住就会俾个 GPS 带啦咁样。咁亦都调翻转，可能有啲的士师傅都太依赖科技啦，变咗好多路都唔识嘅。 嗯， 我有朋友咧 考牌嘅， 系的士常客嚟噶。咁咧佢话俾我听咧，十年前搭的士同十年后依家搭的士咧。好多的士师傅都唔识路，系啲好基本嘅路，即系你唔系话上到山顶，突然间话哦，有几条小街咁样。喂，讲真，即系你作为一个香港人，你系识凌霄阁啊，或者识某几个商场嘅啫嘛，去到山顶，你对啲小街唔识系 OK。但系即系譬如西洋菜南街夹黑布街嗰啲，佢都唔知，佢都揾唔到， 同埋嗰啲位咧 GPS 又未必咁 系啊，未必咁准噶嘛。咁所以，但系佢话十年前其实呢啲一定识嘅位嚟噶嘛。你去到旺角啊，大佬，你平时兜客都会喺旺角兜啦，你唔会唔识嗰几条路，即系咁样单纯嘅分享。 不过如果的士大哥咧，佢哋开咗个GPS 去到即系嗰个嘅嗰个行程咧。其實有個好處，即係佢一有啲咩事，佢就可以同翻個客講嗱，地圖咧就建議我哋行邊條路，咁你又想行，想唔想行啊？即係大家好似有個 溝通， 係啦，有個標準喺度，有個 standard 喺度，咁大家容易啲溝通，咁我覺得會好啲嘅。咁一有啲咩事就係話地圖話前面塞車，我哋轉唔轉第二度啊？咁樣，咁咪大家決定咯。 係啊，咁所以都大家都無論點樣啊，學識之前頭先講嘅即係八種技能啦， 睇地圖好緊要，游水好緊要， 係啊，幾樣都好緊，攀爬好緊要， 爬都好緊要， 急救最緊要，急救最緊要，整傷咗冇人救你啊，自己急救自己。 望着大厦渐腐烂倒卧，踏着大地像陷落荒漠，瓦砾里替圣域在赤土哼出挽歌，目送风沙安葬最耀眼银河。面神烂漫渐腐蚀剥落，剩下落寞让热泪飘落，怕相信旧信念流去一早已干涸，谁愿握手假设理想都跌破，长埋下了花一早不自觉，流逝美好 吹熄荒土以下，沦落到底，发现脚下谷底，穿过水岩，揭开乱世，除掉砖瓦，尚有绿洲的高雅。事渐渐演变，就用汗滴叙述下一页。瓦砾里，尚有力重建推开过沙石，凭着双手，相信有天可布置，长埋下了花。早不自觉，流逝美好，栖息荒土以下，沦落到底，发现脚下谷底，穿过水岩，揭开乱世，除掉砖瓦，会再见青翠朝华。这天只得烽烟对话，颓败到底，遍地乱扎，无论选几多新日，这本来日如绿洲吗，自有绿洲那气质。尚有不止一个你，伴你一起再见绿洲的优雅。 一首嘅作品嚟自许廷铿，荒废之绿洲。出边系21度啊，相对湿度75%嘅，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小白。 早晨。 今日今朝 sport 到你咧，先讲下呢一个啦，预备即系啱啱起身啊，又要今晚又要再作战啊，讲紧就系欧联啊咁啊。哇，两场焦点大战一定要讲啦，马体会啊就会对祖云达斯啦，咁祖云达斯主场啊喺都灵嗰度咧就对马体会啦，马体会嘅功力咧都毋庸置疑噶啦。咁啊上场咧祖云达斯咧喺自己嘅意甲联赛咧就收起咗主力啊 C 朗啦，咁啊今场咧。C 朗应该要大爆发 了，等 C 朗食糊啊！今场 系啦，咁啊，虽然上场咧都赢波嘅组技冇咗 C 朗嘅情况底下，作客都赢3-1啦。入波嘅咧包括有呢个希古恩啦，同埋咧呢个其他嘅球员啊都有份去入波嘅咁样，咁但系唔知今次咧踢翻欧联啊会唔会咧加强多啲功力啦，咁啊一定要赢啊，如果唔系出唔到线。咁但系咧反观咧皇马咧就对呢个巴黎圣日耳门咧，巴黎圣日耳门咧就可以咧叫做轻松一啲啦，因为咧PSG 咧已经出咗线啦，反之咧皇马咧就要靠今场赢咗咧先可以晋级啊，稍一不慎咧就俾接住落嚟咧，积分咧同佢差唔多嘅布鲁日啊，比利时嘅球队布鲁日咧就追翻近啲积分咧就麻烦啦，所以喺战意嘅分别底下咧，皇马咧真系要敲响胜鼓啊！ 哇，如果比利时出到线。 皇马出唔到， 系咁啊麻烦 啦。而家仲系斯丹啊嘛，系嘛？ 系啊， 到时斯丹又麻烦啦。 系啊，咁另外咧就摩连奴咧就执掌咗热刺啦，咁啊热刺都有波打嘅，咁啊主场咧就迎战呢、這个希腊嘅球队啊奥林比亚高斯，咁啊热刺咧经历咗换领队之后啦，摩连奴咧上任啊三日咧即刻要带领球队作客维斯咸啦，最终咧成功啊带领球队咧啊终于赢翻波啦。 系 咁啊有好多外国嘅媒体认到咧，摩连奴咧今次咧就行呢个亲民路线，咁啊对哈利简尼啦、舒兴文啦，同埋咧阿里咧都好似亲生仔咁，吓、大家又有讲又笑又玩又成咁样， 系咪佢失业失得太耐啊？ 唉，咁啊真系唔知啊，可能依家真系要 friend 啲啦， 系啦， 咁唔同嘅， 自己块失业使大咗啊， 同埋十年前教波同十年后教波都。唔同啊嚇，咁、十年前可能真係咧 貼本政策咯， 係啦，嚴父出孝子咁樣，或者恨鐵不成鋼咧，就大大力咁樣勾落去，或者大大力咁樣咧，重咁樣鬧啲球員，咁咧先令到啲球員長進。但係今時今日除咗咁嘅服務態度唔得啦，今時今日咁嘅教育態度都可能未必OK 啦，因為。球員尤其是呢一類嘅球星啦，講緊哈利簡尼啊、孫興文啊、以至阿里啦，呢一類咁星級嘅球員咧，你真係鬧得兩鬧咧，即係隨時佢啊放風出去滑走咧，叫個價錢就再高啲咁樣咧，咁到時你又冇咗呢個三叉戟啊，以至傳統進攻三叉戟， 同埋佢哋幾個又踢得好啦， 係有默契啊嘛， 有默契， 你唔係話 好難培養， 係啊，你唔能夠話喂換個。勁啲嘅人，換 C 朗過嚟啦，咁啊 C 朗嚟到可能同隊球隊又格格不入。 C 朗嚟到又要話，喂大家喂波俾我， 係啊， 喂唔喂啊？ 係啊， 佢係 C 朗， 係 C 朗去到每一隊每一隊球隊都會成為 C 朗嘅球隊。你而家都成功將祖雲達斯變成咗 C 朗 希古恩 一個人嘅球隊，係啊，希古恩都係因為 C 朗冇得出場先有得大爆發，有得發揮下 嘅。天陰公豬 嘅 真 係。係啊，咁啊轉個角度睇埋呢一個咧，都係緊要嘅喎。11月29日咧，至到10月1日咧就喺呢个将军澳嘅香港单车馆咧有赛事啦，咁啊有得入场支持边个咧？三个字啦， 李慧斯 啦，系啊，嚟到咧呢个场地单车赛啊，世界杯啊场地单车赛嘅香港站啦，咁香港人梗系撑翻香港车手啦，同埋你有冇入过镬嗰度睇单车 噶？ 喂，试下入啊，试下入啊， 几好玩呢个？ 就系29至到10月1日咯。咁佢最平嗰啲飞$30张噶咋？ 系咩？ 系啊， 抵睇。 系啊， 抵睇。 咁你话咁$30你支持啊香港队抵啊大佬啊！最贵嗰张就$200啦，帮大家睇过。咁当然你话喂贵飞可能难买跳，反而平飞容易啲。 平飞系啊，平飞容易啊， 因为好远嘅， 攞定 望远 镜咯，系咪？ 系啊， 唔系咁你又咁谂啊，个镬咁大，你买平飞嘅话可以睇晒成个场啊嘛，系咪？ 除咗睇 到位咁样， 除咗睇比赛，当然最紧要嘅一样嘢，梗系帮香港队打气啦。 如果入场嘅朋友大声嗌啊，李慧斯加油咁样 ，Sarah，Yes，Sureen 咁样系咪啊？ 好啦，转头继续晨光第一线啊！ 瑞士法郎0.997，澳元0.678，加元1.33，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38，英镑对美元1.29，欧元对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3456点，升16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3.68美元，卖出145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较凉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2至3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和星期五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港铁啦。咁港铁各线其余车站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同埋港铁巴士嘅服务咧会喺今晚11:30结束。咁大学站咧仍然关闭噶，个别车站嘅出入口咧都系暂时关闭。咁轻铁嘅751P 线咧就由706线替代，614P 线就由61线替代，615P 线就由615线替代啦。咁761P、751同埋614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其他轻铁嘅路线咧就维持。 持不变噶。咁九龙区嘅封路咧，包括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南来回方向不能够转入去畅运道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不能够直入去畅运道，科学管道同埋科学管径咧都系封闭噶。咁隧道方面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港岛入口的东行车龙排到去东港中心，西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在德望学校对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观塘道去油塘和东隧方向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排到光板田村，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就比较挤塞，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龙尾津桥，清水湾道入清水湾近住大学道一带都是比较挤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在度執法，你不要去趁熱鬧阻住他们做事啊！如果有什么误会被人拉了又或者整亲受伤就不值得。 我有个同学现在去了那里，我都是打给他叫他快点离开先。 哇，这些政府宣传声带真的很警世啊，真的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时间嚟到星期二嘅朝早八点零九分嘅啦。今日咧就2019年11月26日星期二啦，农历咧噔噔踏入十一月啦。今日系农历嘅十一月初一啊。好，咁啊，直播室咧除咗有我彭仔之外咧，亦都有芭比喺度。 早晨啊，彭仔。早晨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听众。 真系啊，不惊不。咁又进入咧另一个新嘅月份啦，农历十一月初一，咁即系其实就仲有两个月到又过年啦、真系嚟紧嘅农历新年咧都好快到 啊，一月尾咯，即系如果讲新历嘅话就一月尾啦。 哇，咁即系咧，譬如我喺度谂紧咧，虽然咧我就冇阿芭比你咁幸福啦，有自己嘅家庭啦，咁但系咧其实我都好咧为呢个农历新年咧做好多嘢噶，都会， 例如咧。 例如要唱银纸啦， 系啊系啊， 新旧冇所谓，但系要唱咯， 嗯、 又要揾啲去揾啲利是封啦，系嘛、啊，又要揾啲唔好系粉红色嘅利是封啦、 嗯。 不过其实我系冇所谓嘅，你你哋有家室嗰啲就话唔好用粉红色嘅利是封。 其实我都冇所谓噶。 唉，唔系几好啊！你知唔知粉红色利是封系代表咩啊？ 我知啊，我知啊， 你知啊嘛，你知道就 但系我觉得好靓啊！ 哦，除非你恨啦， 咁又冇。 真係啊，話唔聽過你真係係啦，咁啊又要去。买定花啦，可能如果你想即系买得平嘅话，要早啲啦，系嘛？ 唔系啊，唔系临到问先买咩？ 咁嗰啲啊，真系系执平货咯，系咪？咁然之后跟住又要去安排下打扫，即系如果好似我呢啲咧，又唔想自己打扫啦，即系又想揾啲专业啲嘅，咁又要好早嘅，其实而家系早到咧，差唔多真系成个月前 咧。可能你而家要问定啦， 梗系啦。真係啊，到到你諗住咧，即係近仲有一個月到嘅時間過年咧，你去問咧好多嗰啲，就算係NGO 好，或者係真係人哋收錢嗰啲，真係叫做牟利嗰啲都好啦，佢真係冇期嘅，真係啊！你最終都係要自己落手落腳做啊。當然落手落腳自己做咧都係好嘅，係嘛？當運動咁樣。不過咧，如果你話想揾啲專業啲嘅，你知而家啦，嗰啲高樓大廈嗰啲玻璃窗。你想抹靓啲， 真 系 好难抹噶， 真系连命都冇啊！分分钟跌咗落街，咁就唔抵啦，系咪？即系咁，所以咧都系揾啲专业嘅咧嚟到去抹咧，就会安全啲。即系人哋有工具啊，同埋有技巧嘛。即系唔系话人哋条命系贱啲啊？唔系咁嘅意思。即系我相信咧，啲受过训练嗰啲咧去抹个窗咧会好啲，同埋安全啲咁解啫。你话几多嘢搞咧？ 系啊， 系嘛？咁所以而家咧两个月前 谂定啦， 差唔多谂定啦吓，咁啊，亦都咧趁住呢一个嘅新嘅农历嘅月份嘅开始，亦都慢慢咧都真系知道咧个天气嘅变化咧，都系越嚟越咧就更加似呢一个嘅冬天嘅啦。咁啊，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系点样先啊，芭比啊， 今日咧就大致多云嘅，早上咧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咧就天色晴朗啦，最高气温咧去到23度啫，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咧离岸系吹强风嘅，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早上清凉， 使唔使咁嘅声气啊？ 点清凉法呢我谂紧 清凉，好似饮咗薄荷茶咁样， 哇， 系咪啊？ 加条颈巾子啦，咁。 今天咧啲风可能会大少少，因为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嘅吓。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1度啦，相对湿度咧系74%嘅。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吓。咁好快咧，我哋又会咧接通咧一位财经界嘅朋友啦，同我哋分析一下咧喺呢一个嘅股票市场啊，以至到投资市场上面咧，有啲咩咧值得我哋咧要关注嘅？相信都好多噶啦吓，咁啊，大家留心听啦噃。 晨光财经第一线。 好啦，今天星期二咧，喺电话旁边咧，我哋接通咗咧，又系嚟自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阿邓星兴 Kenny 嘅。早晨 ，Kenny 你好。Hello， 早晨 ，Kenny。 系早晨，早晨。 系咁啊，直播室咧有 Barbie 啦，同埋有我彭仔响树嘅。咁啊，先请阿 Barbie 咧，我哋总结一下寻日嘅港股嘅表现先好嘛？ 好啊，嗱，琴日咧自己都心大心细，因为谂紧到底升定跌咧。 我最你终于入市啦咩？ 冇啊冇啊，呢、這个时候唔敢啊。咁咧，因为恒指咧就喺27000关口嗰度咧就得意又复失啦吓。咁啊，其实早段咧都高见过27114点啊，升咗呢个519啦。咁但系咧午后之后。个升幅又收窄翻，咁所以咧就收报咧都系26993点，其实升咗397点嘅。 其实都好叻叻噶啦，都差唔多到27000啊。嗱，主板成交寻日咧都有760亿嘅，叫多翻少少咁样啦。咁当然啦，我哋啲听众都会想问阿 Candy 个后市点睇好咧？咁样， 其实你睇翻个市，我谂都好似上个礼拜咁讲，其实就。暫時都係一個上落嘅局面嘅，咁你見到佢之前去到譬如26200、26300嘅話咧，其實就都開始會有一啲買盤出翻嚟嘅啦，咁所以變咗就唔會話跌得太低住咯。咁但係你話升得係咪可以好勁咧？我又覺得暫時未得住。咁譬如你暫時正常睇到27500啦，咁如果係氣氛好啲啊，市好啲，可能去到28000点咁啦。咁始終有啲好處就係譬如阿里巴巴嗰啲。 lock 死咗啲就冻即系翻翻出嚟啦。咁令到市嘅成交量方面咧就会有啲改善啦。咁、第二就系、是、嗰、那个市点会都系比较反复咧，因为你始终嗰、那个中美贸易嗰个问题咧就而家见面咧就要去到12啦嘛。咁你呢段时间你知就特朗普一定好多声音出嚟噶啦，同埋都消息都比较反复啦。咁但系又唔会跌得好劲嘅，最主要因为大家好似头先讲个底牌都知道其实唔会反台嘅，咁、都好大机会方面咧就会签咗一个好初步嘅协议喺度啦。咁、但系就整个协议有几好咧，或者系有几完美咧？咁当然就而家大家都唔知啦。咁、所以变咗呢啲消息面方面咧，仍然都会影响住个市咯。咁我谂都系一个上上落落咁样咯。 系其实今个礼拜咧，礼拜尾咧，尤其是又感恩节假期啦，又美国方面嘅黑色星期五，即、就、系、是、Black Friday 啲购物狂嘅日子啦。其实喺美国方面遇到啲咁样嘅节日啊，啲气氛会唔会佢哋其实都冇乜心情去理嗰个投资啊，或者系中美贸易嗰啲什么都会唔得闲理住啦，享乐咗先。咁所以今个礼拜都会系即系放软晒手脚嘅咧。 美股其实唔系好差喎，美股其实好好喎，一排都系成日都创咗个新高喺度，同埋都系美国嘅本土经济啊、消费气氛方面其实系 OK 嘅。 系 咁尤其是你见到零售方面啦，咁再加埋嚟紧去感恩节嘅话咧，都系一个美国方面嘅消费嘅高峰期咁，所以反而可能有机会即系带动到美股系好消息嚟嘅。咁不過港股就跟唔貼啦，因為始終港股方面有自己本身問題啊，又受內地經濟因素所影響啦，所以其實相對嚟講，美股係好勁喎。 好啦，咁講翻港股嘅話咧，大家都會翹首以待咧，就係呢一個啦。今日阿里巴巴咧就會係再講作第二上市嘅首日啦。咁會點睇咧呢一個嘅阿里巴巴呢個股份？ 我覺得就都應該係升嘅，講真就 俾個面具 望跌嘅。不過咧就始終佢即係唔係一個全新嘅股票嘛，佢已經係美國 trade 緊，琴晚都 trade 緊噶嘛。咁所以變咗你個價錢咧我覺得又未必會偏離得到咧，就係、是、上日嗰、那個美國價錢係好遠嘅。咁同埋今次咧就其實嗰、那個利息成本都係比較重啦，咁啊超額配數都勁嘅，咁所以變咗大家可能都嗰、那個持貨個定本都唔輕啦，咁都有機會啲投資者方面第一日就可能譬如抽孖展嗰啲咧，都可能會係減貨嘅。咁、我自己覺得就升幅方面咧就大概10% 到已經其實都唔錯噶啦。咁同埋我覺得呢只股份就唔係睇咁短嘅、始終阿里巴巴方面咧就即係要睇長線少少，因為始終阿里巴巴嚟咗之後咧，咁我相信有一啲資金可能都會有進一步嘅騰訊咧，就係、是。换码过去嘅， 哦，系嘛，吓咁啊，同埋佢嘅业务又好阔咧，其实吓咁啊，所以都 同埋佢冇咁受政策因素。嗱，你腾讯其实系、都系一个好嘅公司，系、不过咧，就始终腾讯方面已经系嗰、个否游市场经历过一段时间高增长咧，咁、可能佢有机会去放慢翻啲。同埋你有个政策风险啊嘛，因为否游就即系国家觉得系类似影视娱乐咁有意识形态嘅问题喺度，咁所以变咗佢就监管上面可能会睇紧啲。但阿里巴巴就有一个以交易做为主嘅平台，咁、消费啊、内需啊系国家鼓励啊嘛，同埋佢可以嗰、那个扩展嗰个系空间会大，因为你唔玩手游嘅人就可能永远都唔玩噶嘛，但你购物一定我都会购物噶嘛，你而家未喺网上购物，咁你始终都会有机会做到，咁同埋亦都系你而家网上购物紧，你会不断再每、可能每日啊或者。每一日都購物兩三次都唔出奇噶嘛，咁所以你嗰個量可以係即係增上去嗰個係空間咪大咯。 阿 Ken 你講得非常啱啊，你嗰個咧即係買開購物嗰個就會購物多兩三次都會啊嘛。咁阿 Barbie 就猛咁岌頭啦，然之後你講話你唔玩開手遊嗰啲就永遠都唔會玩嘛。咁阿彭姐就猛咁岌頭啦，就中曬啦已經。你講嗰啲説話，咁我哋又睇下呢一個咧就香港今個禮拜咧其實另外一個焦點咧就係有多隻嘅。嗰啲餐饮啊、零售股咧，系会公布中期业绩嘅，其实都几贴近民生嘅呢一啲嘅股份。咁预期会唔会为今个礼拜嘅大市又带嚟一啲嘅冲击咁样咧？ 嗱，咁業績當然就一定係唔好啦，你睇翻沙沙都睇到啦。咁但係不過股價咧就未必係因為咁而再跌得好多，因為尤其是沙沙你我哋上一次都講過啦，佢股價其實都已經自從八月見咗底之後咧都冇乜點跌㗎啦，都甚至冇有機會慢慢係升翻啲上嚟，因為通常股份嘅嘢都係行先過嗰個實體經濟㗎嘛。咁 但尤其是零售类股份方面咧，通常个周期系先三至六个月嘅。咁、一般而家估计就当然个实体零售市道都未必咁快转好啦。但应该就系最差嘅时间咧，就应该系而家咯，或者系可能有机会见咗添。咁、所以就令到咧，就系啲股份方面咧，就未必因为个业绩差而系再跌嘅。 咁啊啱啦。嗱，既然阿 Kenny 本身都系做呢个股票分析嘅咧，咁我又想带出一个观点咧，就系譬如我头先提到一啲化妆零售嗰啲啦，咁嗰个嘅生意就即系走下坡啦吓，可能因应翻个社会气氛情况咁。但系咧喺外国咧有一啲嘅学说咧，都系股票市场嘅学说咧，有咁讲法就系、是，譬如唇膏效应啊。即係當咧嗰個經濟差嘅時候咧、你以為賣化妝品嗰啲咧，即係會一路走下坡咧，佢去到一個位咧，佢係會上升嘅，因為咧大家要建功啊，建功要扮靚啲咧，所以口紅咧、唇膏嗰個指數咧係會向上升翻，即係化妝品會走翻上去。呢、這個學說應唔應用得到咧？如果喺香港， 呢個就好即係好難講嘅喺香港就不過。始终香港如果我哋讲开化妆品嗰啲嘅话，大家都系焦点都系睇三位卓越嗰啲啦。 系啊系啊。 咁但系就始终嗰个问题就在于咧，同香港本土经济以往吓，同香港本土经济个关联度咧就未必话完全系好高嘅，因为知佢哋大部分嘅客户都即系消费得劲嘅，可能都系嚟自内地啊嘛，所以调翻转咧就同呢个系访港旅客个情况。方面咧就關係定係會大啲咯。 哦，喂，咁啊 ，Candy 啊，我哋主持之一阿 O 咧，佢忍唔住口要講兩句喎。 係喎，阿 Candy 咧就冇唇膏效應嘅，有名錶效應啊，係咪近排都有睇嗰個東方錶行啊？出份業績都幾靚仔喎 ，Candy。係 啊，係啊，反而有啲 surprise， 即係大家諗住一心諗住賣嗰啲貴嘢啊、高端嘢嗰啲係唔掂啦咁樣。但其實好似頭先講東方錶行個業績咧係 OK 喎，佢係反而咧就係個毛利係升咗10%喎。同埋咧，佢個銷售咧，即係個營業額，即係1%啫喎。咁最主要咧就第一個無利升嘅，就係、因為嗰個係慳咗成本啦，因為啲租金平咗啦。咁銷售跌咁少咧，原來咧就因為佢有長期嘅忠實嘅顧客就支持嘅。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其實都正路嘅，因為點解咧？因為雖然個經濟差咗，但如果你對嗰啲社會上面最頂層嘅人嚟講，差咗對佢嚟講，其實佢嘅消費力都仍然好強啊嘛。买名标都仍然系冇问题啊，即系可能一般中产哦，你经济差咗就可能真系影响你日常生活。但系你谂下，对于顶层嘅人啲，消嗰啲富豪级嘅，真系冇影响我消费力，其实就影响分别不大。咁所以变咗对于啲销售方面咧，又冇太大影响。同埋如果大家买开。即係瑞士名錶都知啦，而家都成長期缺貨噶嘛，仲 係啊，話你啊 ，Bobby， 係咪啊？瑞士名錶啊，咁啊，大家呢一點啊，容易理解啊嚇。咁啊究竟係咪即係繼續落去嗰個狀況都會 keep 住咁好咧？咁可以大家咧繼續留意嘅。咁啊，今朝早唔該曬啊 ，Kenny 鄧星興同我哋分析啦。咁正話我哋提過嘅股份有冇持有咧？ 都係冇嘅。 好多謝你，咁我下個禮拜二再同你傾啊，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一支烟定半支烟好呢？ 哦，仲唔俾我捉到你？你又话应承我戒烟嘅？你知唔知啊？有研究显示啊，配偶吸烟嘅女性比起同配偶唔吸烟嘅女性，平均寿命系短4年噶。 我知道。 你知？你啱啱先仲喺度谂紧半支烟定一支烟啊？ 唔系啊，我喺度拣紧歌咋？一支烟的时间同半支烟系歌名嚟噶嘛？ 吓？ 卫生署戒烟热线1833183。 哇，有个咁嘅男伴，嗰、那个女伴应该仲快啲激死喎。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何度失ったって取り返してみせるよ。 日本组合胡子男乐团，无论系主音、bass 同埋鼓手，佢哋都系嚟自同一间嘅大学。其后当佢哋组成乐队，亦都揾埋咧就系另外一位嘅成员吉他手去到一齐参加。拥有对音乐嘅热情，一齐去到东京发展音乐，只系用咗几年嘅时间，今年度嘅红白歌合战已经佢哋榜上有名。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胡子男乐团 Yesterday》。 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胡子南乐团 Yesterday。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我是芭比林慧。朝头早呢，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呢，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㗎啦。因为呢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话啦，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嘅，点可以唔努力啲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有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今朝早芭比要向彭爷爷告诉一件事系乜嘢咧？ 冇错啦，我就系留意咗彭爷爷咧一段时间咧，我发觉佢咧 做乜咁留意佢啊？ 好难留意唔到噶，你阵间就会知点解。 我惊你把持唔住啊，咁留意佢 会拆咗你嗰个月历啊嘛。因为咧，我今朝想讲就系咧，我就系想讲你嗰啲圣诞倒数月历啊。 系、哦、啊，我又添一个 系啊。嗱、啊，我记得佢旧年咧嗰一个咧就系啲系咪啲护肤品嘅月历啊？ 哦，系啊，冇错，诶，都有啊， 你今年都有， 哎呀，真系不得不谈一句，我啊，而家写字楼有三个呢、 哎， 有两个食得嘅，有 一个 唔 食 得嘅， 查得嘅， 系啦、啊，冇错、嗯，应该都系， 系嗱、啊，咁彭爷爷有啲食得嘅倒数月历啦，有啲用得嘅倒数月历啦，咁有冇啲饮得嘅倒数月历咧？ 哦，冇、啊， 嗯， 饮得啊。即系嗰个位置要放得落一支嘢 饮品系啦， 都几难咁样， 都未必嘅。 有呢个新产品咩？ 嗯，其实佢又唔算系新嘅，咁不过咧就佢每一年都有啲唔同嘅特色。咁讲紧嘅咧就系威士忌嘅圣诞倒数月历啦。 咁、啊嗯、样会醉醺醺嘅、啊。 咁冇人叫你一次过拆晒咁多格噶嘛？ 哇，喺逐格嚟开，咁、 啊、 都 OK。因为咧嗰啲啊圣诞倒数月历咧，通常都系细细格噶嘛，系咪？咁啊，即系话如果佢系一支嘅威士忌，咁应该都好似酒版咁细嘅。 冇错啦，冇错啦。嗱，我自己细个嘅时候咧，记得去住酒店咧，咪好多时候有啲细细支嘅酒板嘅。 系啊， 咁咧就觉得好 攞嚟饮咧， 梗唔敢啦， 当 食开啫， 当奶咁饮系咪？ 咁啊冇，咁咧但系咧讲紧呢一个嘅威士忌倒数月历咧，其实真系咧，每日一格，咁、嗯、每一格入边咧，其实就系、是、 小白环节嚟喎，每一格。你哎呀，小白自己出翻个圣诞倒数月历，叫每一格啦，十二月一号开始。 系啊，等佢慢慢数啊，带埋个月历翻嚟拆，睇下拆到啲乜嘢。咁其实咧就系讲紧咧，每一日咧入边嗰一格仔咧，就系藏有一支嘅酒。咁佢嗰支酒咧，其实系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威士忌啊。嗱，我自己就唔识得威士忌嘅， 我都唔识 吓。咁但系咧，我相信 唔识饮 系唔识饮。但系咧就我相信，如果真系爱好威士忌嘅人咧，呢、這个月历咧都几适合。嘅 系，诶，我就谂到啦，呢、這、一个叫做用威士忌做主题嘅圣诞倒数月历咧，应该就唔平啦，如果咁系咪啊？ 诶，佢呢个嘅价钱咧， 我估啊估， 你估估 2000港币， 你真系好叻，你 真 系估中咗，系啊，呢、啊這个系折扣价。 折扣價 啫， 又喺網上邊啊？ 係啊，唔係你可以去實體買噶，因為咧喺香港嚟嘅，唔會啩 酒唔會過期咯， 唔會啩，因為呢個係香港一間酒店嘅產品嚟嘅。 係 係啊，所以 望下先。 哦，俾你俾你俾你， 冇圖嘅，得字。 你要個圖。咁咧，同埋咧，除咗咧話係呢個聖誕倒數月曆之外咧，其實佢仲有出其他嘅聖誕商品，例如係啲聖誕嘅掛裝飾啦，嗰啲聖誕樹上面咪有啲聖誕波波嘅。 係啊。 咁圣诞波波入面都藏有呢个威士忌， 哇！系咁又如果原价系几多钱啊？咁即系 其实原价咧都系2000几蚊，咁啊折咗都系2000几蚊咁样。 我就谂到咧，啱夜晚师兄啊凌子维啊， 系嘛？ 系啊，走鬼嘢佢啊！ 哎呀，咁啊，自己睇下啱唔啱你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青衣长青隧道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死两伤。事发在凌晨四点几，当时隧道正是实施单管双程行车，一架私家车失控先撞断栏杆，再撞向管道墙壁，车身严重损毁，车上男乘客和后座的两名女乘客被困，由消防到场救出送院，其中一名女伤者重伤昏迷，伤重不治。理工大学表示，今日将会派遣人员入校寻找留守者，希望警方可以早日解封校园。有留守者说有考虑过离开，但暂时决定继续留守，认为目前生活开心和安全，希望公众不要担心，亦都呼吁市民不要因为支援他们而牺牲。警方表示会派谈判组警员联同中学校长和社工等组成安全小队，游说留守者离开，不会第一时间拘捕。多国政府回应香港举行的区议会选举，英国外相蓝韬文说欢迎港府促成区议会选举，认为是香港市民表达意见的重要机会。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说高度关注香港的形势，希望乱局及早和平解决。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祝贺香港举行一个自由、公正和和平的选举。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参议员沃伦说香港市民在过去几个月走上街头争取权利，他们是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去投票，释出强大的讯息，就是他们想要保持民主，北京必须予以尊重。法国政府官员表示法国不会报美国的后尘，不会将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排除于法国的 5G 网络建设之外，但法国会继续审查所有设备制造商，确保不会存在任何潜在安全风险。法国电信监管机构早前启动拍卖 5G 频谱，官员说法国市场现时有三间活跃的电信设备商，华为占四分一的市场份额，其余的是诺基亚和爱立信，而三星就不算活跃，但对参与 5G 建设有兴趣。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7，日元109.05，瑞士法郎0.997，澳元0.678，加元1.33，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7.038，英镑对美元1.29，欧元对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3,502点，升20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3.23美元，卖出1,453.5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同星期五朝早清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啦，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东区走廊去翻柴湾方向啦，都仲系挤塞噶。咁啊，龙尾排到去维园道上桥位。咁隧道方面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就挤塞。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啦，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对出。另外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君汇港。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啦，龙尾星河名居，咁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咁车龙都系排到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挤塞，排到去御港湾。伟业街去油塘啦，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喺常月道。咁而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淘大花园一段挤塞，排到伟业街。观塘道去油塘啦，同埋东隧方向，龙尾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喺新界清水湾道入翻清水湾方向，近住大学道一带挤塞。 西贡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咧就慢车，排到白沙湾码头；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龙尾喺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咁再继续提你啦，港铁各线其余车站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今晚咧会11:30结束噶，多咗半个钟头噶，11:30结束。咁大学站咧仍然关闭，咁个别车站嘅出入口啦都会暂时关闭。咁而九龙区嘅封路啦，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七咸道南来回方向不能够转入去畅运道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不可以直入去畅运道，科学馆道同埋科学馆径啦都仲系封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喺校园钟声下，准备新嘅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嘅阳光。新嘅一日，期望新嘅开始，珍惜香港呢个家。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嘅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嘅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嘅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正啊，嚟到八点嘅38分，咁 三十九啊， 三十九啦，哎系哟，三十九啦，我以后时间都系交俾你吓， 系好嘢啊，唔系天气交俾你啦，八 系啦，天气你讲翻啦， 嗱咁啊，今日咧大致多云啦，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嘅，咁啊日间咧部分时间咧系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3度，吹和缓嘅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咧都系吹强风嘅，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早上清凉嘅，现时室外录得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3%，加上咧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 嗯，出边啊啲风啊，可能有啲地方啊呼呼声咁啊，大家着多件衫啊，着下风褛啦，风褛啊挡风啊，咁啊又透下气咁几好啊，又唔使惊热亲，又唔使惊冻亲啦。 啊，几好，几详尽你嘅分析， 梗系啦， 唔该晒小白。 好啦，接住落嚟呢个时候呢，就欢迎你继续收听晨光第一线之余呢，就有我彭仔啦，加埋芭比同埋小白呢，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今日嘅苹果日报嘅头版头条啦。讲到话民主派呢，喺今次嘅区议会选举之中呢，就海啸式呢係卷走呢个建制派啦。咁过去五个多月嘅抗争活动呢，就话功不可没。抗争者呢，透过呢一个嘅流血啦、牺牲啦，咁揭露咧呢一个嘅暴政滥权咁讲，唤醒咗咧数以百万计嘅选民咧，就凭良心咧投下神圣一票。咁而六十多名嘅民主派区议会后任议员咧，就喺当选嘅第一日。第一个任务咧就系去到被警方咧围困咗八日嘅呢个理工大学，咁希望咧用160万人嘅选票力量咧系去救人嘅。咁而形容咧香港人已经系透过选票就向林郑月娥政府发出清晰嘅民意，要求马上咧就系撤走围封理工大学嘅警员，以及系回应咧系五大诉求嘅。咁啊，六十多名嘅民主派区议会当选人咧，就寻日晏昼四点钟啦，去到尖东百周年纪念公园嗰度集会嘅，以行动表明咧，系不忘被困喺理工大学里面嘅抗争者咁讲。集会嘅当选人咧，亦都发表咗联合声明啦，指出咧，香港人已经用选票咧发出清晰嘅声音，就显示咧民意系从没逆转啊，就唔会屈服于咧暴政同埋系警暴。咁现时理工大学留守者当中咧，系有人情绪出现问题，有人甚至咧自残。咁啊，加上天气开始转冷啦，咁校园环境卫生恶劣啊，已经系出现啦人道危机。咁佢哋严正要求警方咧系马上撤离理工大学啦，让各方系进入校园进行人道救援，而政府必须咧系要回应五大诉求咁讲嘅。咁呢个嚟自咧系今天嘅苹果日报头条报道。 好啦，睇一睇星岛日报嘅要闻啦，讲到咧就系建制大败啊，民建联咧系鞠躬道歉嘅。2019年区议会选举的结果就尘埃落定了。今届有1090名候选人竞逐全港18区，一共是452个民选议席。根据结果分析，民主派最后是取得388议席，占了这个议席近86%，更加在全港17区里面是取得过半的议席。其中民主派囊括了黄大仙和大埔区全部议席。建制派咧喺区选咧呢一度咧就系溃不成军啦，只系取得59席啫，失落咗呢个议会嘅控制权啦。九个双料同埋三料嘅议员咧亦都系连任失败噶。本身咧系第一大党嘅民建联咧就派出咗181人参选，最终咧就只系得21人当选啫，痛失咗98个议席啊！主席李慧琼咧就承认咧系受到重大嘅挫败，亦都向支持者咧系鞠躬致歉嘅。佢提出咧就系话咧想辞去咗呢一个党主席，但系咧就不获接纳。咁啊，该党嘅中委会咧就希望佢可以继续留任咧带领民建联面对目前嘅挑战。呢个咧系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 唔该晒 ，Papi， 再睇埋。经济日报方面，讲到就是明年立法会选战，建制最少会失一个议席。今次区议会选举其中一个焦点就是21名的立法会区议会双料议员能否力保议席，以取得明年立法会俗称超级区议会的区议会二号界别入场券。最终13名建制派双料议员，除了就是民建联的李慧琼、柯创成工联会的郭伟强、谢伟俊以及就是屯门区议会当然议员刘业强之外，其余咧都系宣布咧就系失败噶，咁啊包括咧就系实政元帅嘅田北辰同埋何君尧等等，咁啊要参选超级议席，除咗本身咧要系区议员，亦都同时要获得15名区议员嘅提名，咁啊民建联喺区选当中仅仅咧就系攞得21席，唔能够好似上届咁样提名两个人，咁啊而周浩鼎啊喺选举当中嘅落败，咁啊即系建制派咧两名嘅超级区议员最少一席咧需要换人，咁啊政界预计啊原本咧就系从九龙东直选出选嘅柯创成、谢伟俊、港岛区直选出选的郭伟强，以及就自由党山顶区议员杨哲安，都是潜在的接棒人选来的。其他功能组别方面，以个人票为投票方式的。而现时为建制派取得的议席的界别，包括就是工程界以及建筑、测量、 都市規劃及園景界都是相對高危的，議席有機會就是去到民主派的手中。以上就是來自經濟日報的報導。 是啊，那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因為選完區議會選舉呢，明年又選呢個立法會選舉啦，所以呢明年呢就按呢一個嘅部署呢，就應該係喺出年嘅四月呢段時間咧，又會有另一波咧，就係政府會推動嗰個選民登記、 嗯、 啊，咁到時咧又係即係未登記做選民嘅香港市民咧、嗯，就記住又要再把握機會啦， 是時候盡公民責任嘅時候啦。 冇錯，咁跟住咧就要同大家睇下呢個明報啦。明報嘅港文咧就有一段嘅消息咧，同法庭相關嘅，就話九月二十一號啊，光復屯門公園遊行咧，當時咧就十五歲嘅男生啊，被搜出咧系经改装嘅长遮啦，跟住有行山杖啦，同埋有呢一个镭射笔啦。咁早前咧就被裁定咧系有意图管有攻击性武器罪名，以及咧就喺公众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两条罪咧就成立嘅。咁寻日咧被判入去更生中心，咁啊羁留三至九个月不等。咁裁判官就话啦，呢、這个少年咧有权表达诉求，但表达方式咧必须要合法，唔应该咧威胁执法人员嘅安全。咁对于呢个男生咧，佢梦想成为滑板教练，咁而裁判官就寄予佢咧要守法同埋努力就能够咧系达成目标，可以咧系回报翻佢爸爸嘅照顾。咁辩方表明咧系会就刑期上诉噶，裁判官就拒绝佢嘅保释。等候上诉的申请的。咁呢一个咧系嚟自咧明报今天的港文版的报道嚟噶。 好啦，我哋再睇一睇咧成报嘅港文报道啦。讲到咧就系话专家呼吁咧哮喘患者勿单用短效药。咁每个哮喘患者咧几乎都会手执一支咧蓝色嘅短效支气管舒张剂，咁叫做 SABA 啦。咁当哮喘发作嘅时候咧，就会即刻取出咧嚟吸药咧去舒缓症状噶。咁呢个方法咧已经沿用咗多年啦，但系就越嚟越多嘅研究指出咧，单用嘅呢一种嘅支气管舒张剂咧系不利病情控制噶，因此咧全球哮喘倡议组织 GIN， 你唔知系咪真系叫 Jenna 啦吓？咁啊，今年咧一改多年嘅治疗建议啊，就建议患者咧唔应该再单独使用呢一啲嘅支气管舒张剂，而应该咧系同时吸入咧呢个吸入式类固醇 ICS 嘅药物治疗啊，以减低恶化嘅风险，加强病情控制。咁啊，本港嘅专家咧都系组织咗一啲嘅香港哮喘会咧系呼吁跟随噶。咁啊，讲到咧就系话香港中文大学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名誉临床副教授古慧山医生就解释啦，这个短效支气管舒张剂其实是不含抗发炎的药性的，而哮喘其实是呼吸道发炎的慢性疾病，所以如果用这些舒张剂的时候是无助击中源头改善病情控制的。佢就話啦，其實唔少患者咧使用咗呢啲短效支氣管舒張劑之後咧，都會感到症狀舒緩嘅，但係咧就誤以為冇事，忽略咗咧長期使用咧係其實係預防藥物嘅話咧，係會令到如果有助改善炎症嘅吸入式類固醇咧，結果使到病情咧係難以控制，而增加了嚴重發作的風險的。他亦都講到話，如果未能夠管理好病情，其實是近四成人會有急性的哮喘發作，兩成人是會死於哮喘的，所以都相當之嚴重，而且如果有哮喘的人是真的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藥物是否真的適合長時間服食。這個來自成報的報導。 打陣九點後，不知道李嘉仁醫生會不會這方面有些看法呢？ 都是問一下啦。 好，咁啊睇完药之后啦，咁啊睇埋呢一个就係建屋嘅问题啦吓。咁啊话到啊，运输及房屋局向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提交咗呢就係2019至到20，甚至乎呢就係至到2023以及呢就係2024年度嘅公营房屋建设计划㗎。未来五年将会提供10700个新落成嘅单位，包括大概呢就74700个公屋或者係绿置居。单位以及呢就大概啊有单位以及约大概咧就系26000个其他资助出售单位噶，未来五年嘅供应量只系达到咧就长远房屋策略嘅目标嘅64%，咁啊所以咧佢个标题都话到啦，远远咧就系未达标噶，咁啊佢哋话到啦。 例如咧就华富村嘅重建计划啦，预计咧就再拖延多一年。运房局嘅文件啊交代新嘅进展，咁啊话到啦，将会希望咧就喺薄扶林南五幅嘅政府土地，用作咧就重建华富村嘅安置之用嘅公营房屋发展计划，预计喺2026年起咧就分阶段落成，较之前预计嘅2025年咧其实已经推迟咗一年噶啦。项目啊提供大概咧就系大概有8900个嘅房屋单位，可以容纳26900人嘅。咁啊，运房局将会咧就向立法会申请啊，将薄扶林南公营房屋发展嘅工地平整及基础建设工程提升做甲级嘅拨款。咁啊，建设费用估计咧就系45亿7000多万元嘅。以上咧就系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财子 O 投资 O2O。早晨，早晨，星期二的早上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Chewy 早晨。 阿 O 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晨 Chewy， 睇到咧市况啦开始明朗同埋乐观，琴日咧港股咧都升得几靓仔下，今日个市方面啊，你又点睇咧？ 係啊，尋日咧港股個表現咧都算相當唔錯啦，因為咧星期日舉行嘅區議會選舉順利舉行啦，咁泛民咧都攞到咧大部分嘅議席啦，咁加上咧市場對中美貿易談判嘅前景咧稍為樂觀翻啲啦，咁對於港股尋日嚟講咧就出現咗一個高開後咧升勢持續嘅情況啦，咁但係咧大家咧都要提醒大家啦，短線咧都唔好話真係太過進取住先啦，因為現階段咧仍然咧都係政治市啦，咁中美貿易第一個首階段談判咧，係咪真係可以咧喺今年內裏面簽得成啦？咁同埋咧本港嘅政局咧，仍然都係真係未完全解決啦。咁後市咧都有機會咧出現一個比較波動嘅情況啦。咁港股咧短線咧要再明顯突破咧，其實都唔容易啦。咁所以短線咧都係觀望啲比較好啲咯。 嗯，咁啊近排都係啦，即係當個市升嘅時候咧，有啲朋友做定啲淡仓嘅，当个市咧，喂，淡得好紧要，睇淡得好紧要咧，又做啲好仓吓，咁啊，唔知会唔会系心机旁边你啊嘅一啲操作嘅一啲攻略啦。咁啊，讲开操作嘅攻略，今日咧就阿里巴巴上市啦，咁啊 ，Chewy 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啊，如果中咗签嘅朋友咧，又应该点去操作啊？而咧，未有货嘅朋友咧，需唔需要喺头一两日去急入啊，或者啊叫做买定一两手旁身啊咁样咧？交俾你啦 ，Chewy。 阿里巴巴咧今日咧就挂牌啦，咁相信咧都系今日全日嘅焦点噶啦。咁其实睇到咧近期好多新股咧个热炒气氛咧虽然稍为冷却啦，咁但系睇到咧阿里喺香港第二上市嘅时候咧散户嘅反应咧都相当之热烈啦。咁相信咧其实好多咧500股以下嘅散户咧其实好多咧都未能够咧成功认购啦。咁即使咧睇翻个中标结果啦，咁顶头除非咧其实个认购所分派嘅股数咧，其实都唔系话真系太多啦。咁所以咧，令到咧市场上咧，相信咧都有唔少对阿里呢个需求啦。咁但系睇翻啦，因为咧阿里始终同港股同埋美股嘅股份咧，其实都可以置换噶嘛。咁所以两地个股价差价咧，其实就唔会话真系相差得太大啦。咁睇翻阿里喺上星期五喺香港时间定价嘅咧，就系每股176蚊啦。咁琴日咧暗盘价咧，其实折合翻咧都系大约咧183蚊左右啦，所以咧现阶段睇今日第一日股市表现嘅时候咧，咁可能咧都好难咧话真系一下子咧抽升几成呢件事咧，都基本上咧系冇可能发生嘅啦。咁但系因为始终咧阿里咧佢系行业嘅龙头啦，咁其实如果谂住作长中长线投资咧，其实咧都不妨咧可以咧喺今日咧考虑话如果高招股价咧唔系话真系升超过5% 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咧考虑咧吸纳翻少少咧，作为一个中长线嘅部署咯。 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Chewy 头先有提及嘅股份咧，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稍后时间再倾过。唔该 ，Chewy， 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Good God，Good morning 啊，哦，同 Barbie， hello， 早晨啊，华梅姐，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今日咧同你哋玩个小小嘅心理测验， 好啊， 心理测验咪好中意咧讲话，譬如话啊，你中意食啲乜嘢咧，就是、代表你嘅性格系乜嘢啊，咁嗰啲嘅，啊，今日咧我想同大家讲啦，如果你本身咧都有一种咧中意嘅颜色嘅话呢，你中意边种颜色啊，或者中意平时着衫着乜嘢颜色啊，都可以咧反映到你嘅个性其实系属于边一派。 好啊， 够唔够胆去测试下咧？ 够胆，我喺你面前个心灵好赤裸噶， 系咪啊？哇，系，仲有条底裤着住嘅，点赤裸得？ 心灵啊，好啊，讲颜色系咪？ 系阿欧，你中意着咩色啊？我睇怕你都系中意着黑色噶啦。 黑色、蓝色同埋绿色我都几中意，呢三种颜色都几好。 黑色、蓝色、绿色， 其实最中意系蓝色嘅，我人生入边原来发现系、 啊。哦，原来你都系蓝色嘅、 啊， 好啊，我帮你睇下先吓。咁难得啊，难得而家呢个世代有人肯大胆认话自己中意蓝色噶，系咪、 啊？系 啊, 啊。 好啦，啊，原来咧中意蓝色咧，代表你呢吓。好准啊！ 系啊，系乜嘢啊？ 代表我好准啊！去厕所嘅时候好准啊！ 系啊，冇整到周围污糟邋遢。你个人好世故啊，哦，同埋稳重啊，又真 系 好啱啊 ，Barbie 嗬，佢真 系 好世故啊。嗱，我哋咧文字上世故啦，就通常好 positive 好正面嗬、啊。如果你讲得咧世故点样衰咧，就真系滑头啦。 系啊，滑头，小滑头定大滑头咧？ 好世界咯。 世界好啲啊！世界系属于我哋噶，世界系属于香港嘅。 即系嗰种咧，就会咁话人哋咯。其实真系世故咁解嘅。系，但你咧好中意生活入边咧所有美好嘅事。哎呀，呢个多余咧，边个唔系啫？真系，哎呀，好烦。 我中意揸架车烂嘅，行行下个碌会甩出嚟嘅咩？系咪？ 啊，同埋呢个又啱。啊，话你咧系中意咧用轻松嘅步伐咧嚟到去追寻自己嘅理想，对任何。事咧唔会太过强求噶， 系 啊，嗬、啊，所以咧呢个人咧唔会追求完美噶，嗰啲、 啊、 录音咧、 啊、 ，NG 唔记得剪咪唔记得剪啦，咁乜、 啊啊、 所谓 轻松 度 过 啦， 系咪？ 原 来 呢个 character 嚟嘅、 啊，哎呀，真系好准啊，系咪噶？ 我食晒好冇先嗱。即系你， 哎呀，人哋有讲错你咩？而家 愿唔愿意公布你嘅颜色出嚟啊？你 我 愿 意， 你愿意系嘛？ 我唔使讲都一定睇得到啦。我差唔多大部分时间都系着粉红色、 哦。粉红色 哦，粉红色、有啊，有粉红色呢家嘢噶。 粉红色咧好搞笑啊！我有个朋友咧，个女读国际学校咧，佢会讲咗粉红色咁样 嘅、哦。有病啊！真系 粉红色 嗱 ，Barbie 咧，你中意粉红色咧、嗯？我又觉得有少少似你、啊。嗯感觉傻气啊，系、 哦、 啊 ，short 噶你都系、哦， 感觉傻气，仲、 啊、 有咩啊？ 都几啱啊， 天真， 系啊，好天真、啊， 天真啊，系啊， 阿娇咁啊。好天真， 又唔使去到咁天真嘅。 哎呀，有，但呢点又唔系。嗱，除非咧 咁样啊，大佬， 唔好嘈。仲有，除咗天真咧，呢一点我觉得咧，就唔系你嘅性格。嗯、如果系讲你个本身个身体健康咧，咁就啱啦。话、 嗯、 你脆弱啊，成、 哦、 日病啦、 啊。女人系水做 啊， 紧要是、 啊、又整亲腰，又整亲脚，又整亲手。 系啊， 你有冇话倒霉啊？ 啊，咁又冇。 唔关事， 系你身边啲人倒霉啫、 啊啊。你容易整亲啊，唔代表倒霉、啊。可能你 身边啲人倒霉、 啊，你 recover 嘅能力有啲问题啊。你真系问下你医生啊，反而要问下。 李医生系咪啊？ 系啊， 等阵有个李医生真系 啊。 李医生问下。 啊，同埋话你会好迷恋啦、啊，童年嘅美好啊。哎呀，中啊，所以你咪成日买埋啲咁 cute 嗰啲玩具 啊。 都可能系、 啊。系咪啊？你迷恋童年啊， 啊 当咗自己就系巴。Barbie 公仔啊，嗱，你名都改埋系啊，你仲唔系？ 回应下啦，你快啲， 你一定系 准啊！ 即刻觉得世故呢个字都几好、啊。 好啦，我知道好多人咧会想问啊，哎呀，咁华梅你中咩颜色啊？嗯、我系七彩嘅、 哦， 我是七色，我系七彩夏小姐姐。 好啦，好啦，好啦 ，OK。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好治愈我嘅 hashtag 系红橙黄绿青蓝紫七种性格不特止啊！ 龙尾就喺兴华街西龙翔道去观塘啦。而家都系车多，排到去星河名居，咁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系车多啦。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喺启祥道。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淘大花园一段挤塞，车龙就喺伟业街。咁观塘道去油塘啦，同埋东隧方向啊，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对出。在新界清水湾道入清水湾方向近住大学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在窝尾啦。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方向，龙尾在芙蓉山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奇德尊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另外再提一提你啦，港铁各线其余车站除了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和港铁嘅巴士服务咧，会喺今晚11:30结束啊，11:30结束。咁大学站仍然关闭啦，个别车站嘅出入口咧都系暂时关闭噶。咁至于九龙区嘅封路咧，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南来回方向不能够转入去畅运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不能够直入畅运道啦，科学馆道同埋科学馆径咧仍然封闭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行山前要做咩准备？等渔农自然护理处话你知啦，着合适嘅衫裤同鞋，留意天气变化同身体状况。带够水和注意防晒，事先计划好路线，不要自己一个行，还要行有管理和维修的山径，危险的地方好像悬崖和山间千奇米去，那就万无一失了。出发，万事俱备，落油郊野。 我天光前要分手啊！你同我搬走晒啲嘢佢。 唔好咁啦，Joey，你咪难为啲工人。 系啊，用错姿势好容易劳损啦、扭伤同埋拉伤噶。 天光前要分手啊！你唔搬我自己搬。 唉，其实咧就唔使用人手搬嘅，用机械辅助设备就得噶啦。 天光前要分手，可唔可以都听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进行体力处理操作，唔好揾自己条腰骨嚟搏啊！我系Joey大祖儿。 星辰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9:07，欢迎你继续咧，就系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嘅。咁啊，直播室咧呢一刻咧，除咗有我彭仔啦，有芭比啦，仲有李嘉仁医生喺度。早晨啊，李医生。 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 系啊，我哦点啊？ 一路监听住你哋噶嘛？ 哇，喂，唔该晒。即 系、啊、你啊，阿台长就要监听噶嘛？ 系啊，都要噶。 自己做咪人哋监听你咯。 唔系咯，即系等于咧，嗰啲。咁样讲太差啦，咁样，但我系谂唔到有啲咩 好。唔好讲，照讲呢度。嗱，头先你哋讲开咧，就吸入式类固醇、哦、啊。 哇，呢、這个长篇啊，李医生，我要先呼吁咗听众朋友打电话嚟咧，晨光 morning call 先啊。 系啊， 系啊，小白等紧电话而家，因为今日咧，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就有个吉位。咁咧就可以让听众朋友做点唱，私人点唱。咁咧就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咧，就打嚟咧就可以咧争夺到今日呢个咁宝贵嘅机会啦。啊，而家阿小白咧就等紧你嘅电话。如果你想做点唱嘅话咧，而家打电话嚟啦。好，阿李医生嗰只吸入式哮喘嘅药系咪啊？ 嗱，哮喘咧好多人有， 越嚟越多小朋友都会好早地有，唔使为一定话系啊有遗传啊嗰啲咁样。其实哮喘咧系因为气管敏感，好多时候气管一敏感咧，佢就收缩。嗱，譬如你有阵时闻到啲烟味咧，你就会咳两声，咁但系唔系代表你哮喘。好多时候因为你嘅气管已经唔中意嗰啲气味啦，咁可能有啲咁多收缩，咁你就会咳，用呢个咳呢个动作咧，咳翻开条气管。但严重嘅气管敏感咧，气管收缩，气管喺度吹口哨，咁嘅声咧，咁个人咧 好中意扮呢声， 咁系要啊嘛，呢啲系要教啲妈咪去听噶，嘻嘻声而嗱嘻嘻声，如果一个小朋友嘻嘻声咧。冇咳咧，就多数唔系条气管，系个鼻塞。 鼻塞又会咁。 鼻塞又会嘻嘻声啊！咁你嘻嘻声咧，如果你听到又不停咳咧，咁你听佢背脊仔，你听到啲声咧，就气管喺度收缩。呢、這个声名我哋叫喘鸣。啊，明嘅咩？咁我哋叫哮喘。 唔、哦、怪有啲家庭医生都会听个背脊啦， 一定 攞个听筒。 系啦，嗱，因为你屋企你冇听筒。 系啊。 如果你有小朋友玩嗰啲听筒，有时都听到。 都得噶， 得噶。 玩具嗰啲。 即系点解咧？我哋用听筒，即系我哋嘅耳仔嘅延长，咁摆喺你个背脊。 嗯、 但如果你冇物贴嚟去听咯，一样嘅，一定系咁样嘅。想当年咧，未有听筒嗰时候，我相信咧。都是要用一个很简单的桶去听咁样，将个声音传入去。好啦，嗱，你要知道呢一个病咧，系要慢慢经过科学进化。喺七十年代初，当你未有呢啲哮喘药咧，我哋只系食药。最初咧就药丸，然后药丸揼落去水，小朋友可以食到。然后再到一个咧就系打针啦。最初当未有呢啲吸入式嘅医哮喘药咧，系打针嘅，打针落去咧就喺皮下注射嘅，好痛嘅， 系 真系好痛嘅。咁啊，我好记得喺七零年代，小朋友喺伊丽莎白医院哮喘，佢走嚟揾医生，递只手俾你，一路喊。 哦， 点解咧？因为佢知道系要打针。佢先至可以舒緩佢啲辛苦法，但係佢又痛，所以又痛又要懟隻手俾你，真係好慘嘅，真係好慘。 即係嗰個皮下注射就喺隻手 啊，係手臂呢個位啊咁樣啊，打入去係痛嘅。好啦，咁啊嗰時未有吸入式嘅，好啦，再轉咧就開始有啲吸入式。是霧化啊，有氣體啊咁樣，先一部機啊，收尾咧就霧化可以。隨身攜帶啦，嗱喺嗰個年代咧，真係恩物嚟嘅。當佢喘，佢就要吸，係嘛？一吸咧，佢就舒服。嗱呢啲喺七零年代後期啊，八零年咧係好受哮喘病人歡迎嘅。嗱，但係記得嗰啲咧唔係。是完全断尾的东西，即是主要是舒缓他当时气管收缩他放松的。 即是治标啊 永远治不到本的这样东西。不要现在说永远已经很傻啊。 唱 紧 歌， 你未听过？ 听过， 你 未 听过 咩？听过啦， 现代爱情故事啊， 已经很傻，好多嘢，所以千祈唔好话，哎呀，可唔可以得断尾啊？嗱，好多嘢冇得断尾嘅，好啦。譬如哮喘咁样咧，好多时候你一岁两岁开始有哮喘，好多时候去到八九岁咧就停咗落嚟。咁啲阿妈咪好心，好开心啦，系咪断尾啊？唔知嘅，可能去到五廿岁又再喘过。咁、但系嗰时唔系妈咪嘅责任啦，系啦，佢 自 己嘅责任啦，系啦、 啊。 好啦，好啦，我哋再讲翻啦。先咧就系用呢一只放松气管，譬如我哋话好多时候嗰啲叫 Ventolin 啊，诸如此类啊。Breaking 有好多隻，咁啊吸入去气体啦。嗱，吸入气体咧，当然佢个效力唔系咁长啦，通常系三个零四个钟头，咁佢又再喘过啦。咁啊，另外于医哮喘，另外一个好重要嘅嘢咧，就系类固醇。嗱，类固醇咧，我哋个个都知道，有阵时咧真系 好啲叫慢能嘅，好多时候当个气管有啲发炎，嗱呢啲发炎咧唔系讲紧话细菌入去令到气管发炎啊，系自己入边好多发炎嘅细胞，当你有哮喘嘅时候咧，呢啲咁嘅发炎细胞又多啲啦，所以就又系一啲所谓英文嘅 anti-inflammatory， 但唔系真系杀菌嗰啲消炎，类固醇咧就帮助到呢一度啦，但好严重嘅哮喘咧。好嚴重，即係真係有生命危險嗰啲咧，一定入醫院打針打類固醇嘅。嗱，呢啲係救命嘅。好啦，但係你平時我哋點樣可以幫到佢咧？以前嘅日子咧，你發覺哇唔掂咯，你吸都唔掂咧，要食類固醇啦。但係一食類固醇咧，就會一定有長期咧，就一定有副作用。我講長期唔係短短兩三日、四五日嗰啲冇事嘅，長期咁食咧。哮喘嘅人噶，哇，好舒服、哦，佢真系唔喘、哦，但系跟住嗰啲并发症啊、糖尿病啊、血压高啊、生毛啊嗰啲咁样就好多噶啦。咁所以你啊，黐肥啊咁样，呢啲好烦。咁所以再进一步咧，当你嗱，先有一只系见到蓝色嘅，然后咧有一只咧就系所谓咖啡色嘅，我都知噶啦，嗰啲咧就系类固醇。又是早晚吸啊咁样可以稳定嗰个气管等哮喘唔发作。所以好多时候呢再去到后期啦唔系淨系短效嗰隻哮喘药只有另外有啲长效啲嘅类固醇一路吸入去啦。咁啊两者一起呢即系亦都系根本呢个知道好耐啦呢样嘢个新闻冇乜新闻我觉得。但如果根本好多时候呢个个即系严重哮喘嘅病人咧，就有两支袋喺度啦。咁啊，但系呢两支点解而家又会出另外一种系吸入式嘅咧？系有两只加埋一齐嘅，系类固醇加埋扩张气管嘅药，系用粉剂嘅。 粉剂 点解粉剂？嗱，我哋时时讲而家要保护环境，医学点样去破坏环境咧？就係、是、好多呢啲咁啊，折，好似噴哨機啲氣啊，嗰啲 spray 咁樣， 嗰啲氣咧出嚟咧，又話驚有温室氣體啊，諸如此類，咁所以用粉劑一吸入去，兩隻一齊， 係 咁咧，效果好多。嗱，第一時咧用吸入式嘅類固醇，通常你唔需要擔心會唔會影到個細路仔唔高。因为好多时候惊啊，类固醇影响生长啊嘛，但系佢吸入嘅分量系好低嘅，咁所以可以好放心咁吸入噶。咁啊，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当然我哋话环境问题啦吓，咁所以话而家咧最新嘅咧就系两只混埋一齐用粉，嗱，但系呢度又有个问题啦。如果阿鹏仔咁大只，一吸入梗系得啦，但系当你如果是真的哮喘发作得很犀利呢你吸入都冇力的。你吸不到入去的气管就。 索 索不到。 我冇力索。 冇力索。你的气管收缩晒嘛。 你 索不到。咁讲就是要用啲雾化雾化嘅气体啦。哒哒哒哒哒有部机呀咁样呢咁好快脆呢舒缓你啦。咁另外呢是细路仔啦。小朋友呢好多时候两岁到五岁咧，又系唔够力吸入去嘅。 咁、佢吸，佢都唔知点为之吸。 好啦，所以出咗一支咧，好似我一个大玻璃罩嘅竹筒啊咁样，啲药支咗入去咧，等佢慢慢吸入。但系呢样嘢咧，亦都有好多意见嘅。嗱，好似做到好多研究，好似话得，但系真系试到落去咧，好多细路仔都系唔得。所以如果真系严重嘅，哮喘时时发作嘅话咧，好多时候咧，父母都会买部机，系雾化机，好似有摩打，越嚟越细啦。以前就好大部，而家咧就好细部。 细到点啊？而家系， 即系 手机咁大。 手机咁大都有噶。 哇！ 不过咧就易啲坏，即系易啲坏。我买过几部，发觉咧喺诊所用咧，直接一发觉又坏啦。咁啊，大啲嘅咧，即系最简单咧，即系嗰个 mechanical 最简单嗰啲，一个泵咁样，好似吓一边呢啲 收音机咁大， 一个抽。大嗰啲嘅，嗰啲系好耐嘅，但好耐都唔坏嗰啲，因为好简单。因为好多时候咧，我哋话好多时候抽痰咪一个塞唇啫，一抽，但另外一边咧就喷气出嚟，咁你用喷气嗰边好啦。咁如果你真系小朋友咧，系真系哮喘时时发作啊，你又唔想去医院啊，成日咁样咧，买部机，然后买啲扩张气管嘅药水，咁样用咧，又系可以帮到佢嘅。嗱，咁啊记得。哮喘药 有好多种，但喺全世界嚟讲咧，死亡率都系咁高嘅。嗱，死亡率我哋计埋细路仔同大人，嗱细路仔而家因为哮喘死亡系好少嘅，又喺香港嚟讲，如果你系落后地区，我哋唔敢讲，因为冇嗰啲数字。喺老人家嚟讲咧，好多时候唔系净系哮喘嘅，慢性阻塞气管嗰啲咧，好多时候有阵时候要舒缓下气管。但系气管咧收缩咧。是一个敏感，是一个敏感的东西。尤其啲父母啊，发觉有呢个事咧，唔使咁惊，是有药医。但最紧要是早。譬如你发觉夜晚个小朋友咦咳咯，越咳越犀利咧，唔好等到听朝早揾阿程振鹏医生啦，唔得啦，已经太迟嘅会。有乜事咧，就快啲去急症室， 即刻去啦。 系因为小朋友好惨嘅，越细嘅佢唔识话俾你听，我好辛苦啊。佢就喺度喊，喊妈妈，咦，妈面都黑晒，嗰时系大事啊！ 系啊，尤其是幼童啊、幼儿啊， 系啊，幼童系啊，同时咧亦都会教到嗰啲小朋友哮喘噶啦。你好辛苦，你立刻要话俾爹哋妈咪听。好多时候再大啲嘅，你要知道你啲药喺边度啊，因为好急嘅，系哮喘系嚟得突然间好急，好急。嗱，有啲咧佢哋会知道啊，有啲运动哮喘。嗱，運動哮喘咧，一走起上嚟咧，你就喘。嗱，但係唔係一路走一路喘嘅喎。嗱，冷空氣停咗落嚟十分至十五分鐘之後咧，佢就嚟啦。呢啲叫運動型哮喘。咁運動型哮喘咧，係一樣可以喺學校上運動堂，但係你喺未上堂之前咧，要用啲吸入式嘅類固唔使一定類固醇，係放張氣管嘅哮喘藥吸咗入去，然後先上堂。但系试过，亦都喺奥运英国一个中距离跑手攞世界冠军嘅，佢有哮喘嘅，咁所以佢咧就要申报啦。嗱，我跑之前咧系啊，我药食之前我要食药啊，我要吸入，咁你要讲明佢系有呢个嘢，咪照去做咯。即系唔可能因为唔准你食药，佢跑跑 命 都冇埋，咁唔得噶嘛。咁所以话咧，系哮喘咧系有方法去医治，一定要早，亦都唔需要惊。 系啊，要小心处理吓。 系啦，冇错啦。 好，咁啊，今朝早多谢晒李嘉仁医生，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吓。 O K， 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晨光第一线，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首嘅歌曲咧就系同嚟紧咧有一套嘅电影咧有啲关系嘅，咁呢一套嘅电影咧就近期如果大家咧即系啲戏迷啦，可能都会留意紧啊吓，因为当中咧多数咧唔系多数嘅，即系基本上全部咧都系围绕住呢位歌手啊已故嘅歌手嘅歌曲咧，而都系串连成为一个嘅电影嘅吓，咁呢一位嘅歌手咧就是、George Michael 啦，咁佢最出名嘅喺 Wham 嘅年代咧就包括咗有呢个 Last Christmas 啦，咁呢个戏名咧都系叫 Last Christmas 嘅。 咁啊，当中入边咧有好多咧都系啊 George Michael 嘅成名作啦，但呢一首咧就系、是、一首咧就系、是、叫做咧系从未发表过嘅一首嘅单曲啊吓，咁喺呢一张电影嘅原声大碟入边咧就揾得到啦。呢一首嘅 single 咧个歌名叫做 This Is How We Want You To Get High， 咁啊听完之后会唔会觉得好 high 咧？系啦，咁啊彭姐一路播嘅时候咧，突然之间都觉得哇 好 high 啊！ 突然间同阿爸咪觉得哇，咦真系高兴咗， 系咯， 嗰个情绪突然间飙升 咗啊！ 哎呀，吓亲添啊，真系！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引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啊！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继续晨光第一线。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21度，相对湿度72%啊！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嘅。电话旁边咧接通咗罗启新嘅电话啦。早晨，启新。 喂，早晨，早晨。 系啦，今晚嘅港台电视31星期二晚有咩节目啊？ 系啦，咁星期二晚咧，大家都会8点钟嘅时候咧，就会谂下啊，究竟啲今晚嘅4点31咧会有啲咩睇咧？咁样啊，其实我都咧系琴日。 谂唔到嘅都系， 晏昼都喺度八卦紧咧， 系 见到佢哋约咗好多不断咁约嘅一啲人。 哦，今日全部都系新当选嗰啲区议会议员啊？ 唔系喎， 唔系咩？ 系啊，通常你知胜者为王啊嘛，败者为寇嘛。 哦，就揾嗰啲落选嗰啲啊？ 唔系落选嗰、那个，落选有咁多个点揾啊？系即系嗰啲大佬啊？ 哦，净系揾嗰个党主席嗰啲啊？ 是啊，那类啦，吓咁啊，即系其实都唔知道有咩讲，系咪？ 好啊，你呢个表达得 系咯，系即系你究竟系讲定系赖咧？咁样两样嘢嚟噶嘛？ 又讲又赖， 系啊，赖到即系，即系又赖咗又好臭嘅 一副都系啊， 系啊，咁啊，跟住落嚟咧，就去睇下呢、這个咁啊，睇下呢个独裁者公咪睇下呢个日常八点半先吓。 哦，日常八点半。 系啊，咁呢个咧都几啱我同你噶吓。 是什么、啊？ 咁而家好多啲餐厅咧关注精神健康啊，咁咧就每一台咧都会有 table for one 咁样。 哦，我仲系我谂住落磨定把刀添，你喺度乱讲。 系嘛，即系 table for one 咧，咁一个人食饭啊嘛，咁我都 你知我成日一个人食咩？ 咁啊系，你咁叻，你一唯于又要掩饰你一个人食饭孤独啊，所以你会，诶我请， 系 嚟嗰啲， 系啊， 其实你喺个饭桌里面都系孤独噶，埋单嘅时候都系你一个人自己俾嘅啫， 唔好提咧， 系啊，真系，啊而家都仲系玩有大食大， 我成日都请佢食噶啦，而家开始就系去到一个地方，唔系去到一个地步就系请都冇人到啊。 即系四个字，周身自格啊！真系阴公噶啊！咁啊，我要介绍你睇九点半呢一个啊， 系点咧？ 独裁者攻略啊 ，me 系啊！咁咧嗱，你知独裁者攻略咧就会讲好多咧，即系唔同年代啊嘅唔同嘅人啦、啊。咁佢啲管治者可能咧都会有一啲独裁嘅手段噶嘛。啊，今次咧就会讲一个阿哥啦， 边个？ 通常是你咁嘅潇洒哥啊，唔知咩哥，呢、這个叫佛朗哥。 佛朗哥 系啊，咁咧佢就系 法蘭西斯弗朗哥啊，咁呢一個嘅弗朗哥咧，原來咧 佢點獨裁法啦、 啊？佢、出名咧就係佢嗰陣時係利用呢個殖民戰爭嘅手段咧，就贏到呢個西班牙嘅控制權嘅。咁佢咧其實好鬼即係保守嘅。咁佢利用咩咧？ 咩？ 折磨啦，謀殺啦。同埋洗腦嘅方式咧，去到統治西班牙嘅， 好恐怖 喎、哦！係啊，咁所以咧，即係民主咧，唔係話啊，西方國家就民主，其實佢哋經過咗一啲咧唔民主嘅進程啊，慢慢咁樣 時代啊，人哋都係 啊，咁啊，去到咧今晚午夜廣場咧，亦都係今季咧最後一次啦，歷史係咁話。系啊，歷史系咁话，咁呢个题目咧，其实都几啱而家呢个时代听啦。 即系尽地一煲啊，系嘛？今晚 系啊，不论你系即系管治者啦，或者你系抗争者啦，咁样咁嗰个咧就系冤家宜解不宜结。 哦， 不过后边有个问号啊，冤家即系我哋通常会咁读。 你再嚟一次啊 ，take two。 冤家宜解不宜结， 系啦，非常好，非常好， 系啦，咁样啦，啊，咁但喺人类历史里边咧，即系你有冤嘅时候咧，就会有好多冲突啊，人命伤亡啊，或者系结下咧，即系嗰啲，即系完全系世世代代啊，冇法子咧可以解决到嘅。系啦，咁样咁点先至可以咧？和平共处咧？咁、今次咧，唔知道可唔可以有啲参考啊？俾大家睇下、 哇！最后一集为我哋咧，即系想出一个大和解嘅方案。哇！咁就真系功不可没啦。 哦，咁其实佢后边嗰个文化符号咧，都系可能讨论到最后嘅时候咧，都系冇结果。 咁我哋睇下今晚港台电视31啦。多谢你，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青衣长青隧道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死两伤。事发在凌晨四点几，当时隧道正是实施单管双程行车，一架私家车失控先撞断栏杆，再撞向管道墙壁，车身严重损毁。车上男乘客和后座两名女乘客被困，由消防到场救出送院，其中一名女伤者重伤昏迷，伤重不治。警方封锁理工大学第十日，校园内仍然有示威者留守，学生饭堂明显见到有乌蝇和大量追虫在厨余附近，饭堂亦都传出异味，但凌晨期间仍然见到有留守人士在饭堂寻找食物。校园内的卫生环境恶劣，虽然设有垃圾中转站，但杂物和垃圾随处可见，包括食过的杯面和食物包装，以及是衣物。地上有大量树叶，部分地方亦都有漏水情况。理工大学较早前话，今日会派遣人员入校寻找留守者，而警方早前亦都话会派谈判组警员，联同中学校长同社工等组成安全小组，游说留守者离开，唔会第一时间拘捕。民主派在区议会选举大获全胜，在452席当中取得388席，其中成功连任的民主党涂谨申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选举是变相公投，市民以选票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希望政府尽快回应诉求，否则会令到市民不相信选举制度。另一名同样顺利连任的谢伟俊说，区议会选举属于一对一，市民今次是以文明的方式向政府或者支持政府的人报仇，以政治方式处理政治问题，形容用选票打人好过用铁锤打人。谢伟俊又说，政府一早应该考虑换人以让市民泄愤。涂谨申不认同若果政府换人是泄愤，认为相关官员是需要问责下台。多国政府回应香港举行的区议会选举，英国外相蓝韬文说欢迎港府促成区议会选举，认为是香港市民表达意见的重要机会。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说高度关注香港的形势，希望乱局及早和平解决。 美国政府官员话祝贺香港举行一个自由、公正和和平的选举。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参议员沃伦话，香港市民在过去几个月走上街头争取权利，他们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去投票，释出强大的讯息，就是他们想要保持民主，北京必须予以尊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同星期五朝早清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34点，升137点，总成交金额8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1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61点，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新上市的阿里巴巴是报188.9，腾讯控股341.4，升2.6，国药控股26.5，升4.5，友邦保险80.25，升1.5，港交所252.4，升2.8，中国平安91.4，升5毫，工商银行5.78，升4仙，美团点评97.8，跌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6，日元109.05，瑞士法郎0.997，澳元0.678，加元1.331，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7.028，英镑对美元1.29，欧元对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3,481点，升187点。港金现价报13,57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3.52美元，卖出1,453.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段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都系挤塞啦，龙尾排到观塘绕道咧，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对出。咁另外咧，港岛入口嘅东行咧，车龙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西隧九龙入口挤塞，咁车龙都系好长噶，排到去海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繁忙，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挤塞，车龙排到兴华街西啦，西九龙走廊去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窝打老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拔街。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上月道。牛头角道去观塘，近住淘大花园一段繁忙啦，排到去伟业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同埋东隧方向咧挤塞，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出。在新界清水湾道入清水湾方向，近住大学道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窝尾啦。宝林北路去宝林方向，近住翠林路一段咧就慢车，龙尾喺康盛花园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黑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 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最后呢唔够半小时嘅晨光第一线嘅节目内容咯， 攞点会攞咯？ 边处向下系攞？咁咧就有我的享乐时代。咁啊，今天系边位啊？主持人啊，分享啊？ 哦，今日系我啊，系啊，我系阿 O 啊，系啊，今日讲下啲结婚嘢啦，好唔好啊？ 人哋结婚。 系啊，嚟紧你哋都要做人情啦，一二一三系啊，咁啊二台嫁女啊吓，咁啊 系啊，我谂住做个金牌啊， 系咩、哦？几好喎、啊，咁啊 谂住啫， 系同大家系同大家 check 下2019年啊，即系依家系婚礼嘅季节啦，check 下个人情个占比系点样先啦、啊，咁啊一路有升幅嘅，如果你即系叫做邀请你去饮嗰个地方系高级酒店嘅话咧、哦，就已经千。升到去1400噶啦，咁样系、 哦、 啊， 哦1400， 系啊，咁如果系 club house 嘅话咧，就1000，咁一般嘅酒店就1000咁样啦，咁、哦、酒楼都仲系八嚿水嘅，咁如果你话叫做 对面海嗰啲会唔会主要都系？ 冇 噶，四楼上 冇地域分嘅，总之五星级咧就1400噶啦，用星嚟去界定嘅、哦。如果系 lunch buffet 啊嗰啲就八嚿水啦，咁样。总之 咁个宾客系需唔需要用星级嚟到去反映？ 哦，即系如果嗰个宾客系星级嘅宾客系咪、 啊？ 就会做口礼咁样系嘛？ 梗系啦， 咁啊 都不能 cheap 啦系嘛？ 系啊，呢、這个都 俾人唱一世啊！ 咁又唔会嘅， 会啊？点会唔会啊？ 一定会。 边个会？边个会？会啊，系咪啊？ 系啊，如果个 superstar 都成五张嘅时候，咁咪跟住落嚟咪半世咪、哦、一世咯，唱 系啊，咁即系大家因人而异啦。啊，封建游人啊，吓咁啊，讲开点解无端讲呢啲婚礼嘢咧？其实都预备咗一个婚礼嘅小特辑俾大家嘅。 咁紧要？ 系啊，先讲呢一个先啦。如果你系谂住摆酒，你知道依家喂香港嘅情势咧，就 摆硬酒啊！ 系啦，即系如果呢家香港嘅情势，喂，譬如你喺尖沙咀嗰啲劲酒店嗰啲摆酒，跟住惊，哇，会唔会系催泪弹放题啊？定还是即系另一边嘅说法系咩啊？搞事啊？会唔会咁样啊？即系有两边嘅唔同说法啦吓。咁、啊、总之就会搞到你喂结唔成婚咁啊，好麻烦。 唔 会结 唔成婚嘅，即系会扫兴啲咯， 少啲宾客咯。不过而家都 OK 啦，我谂。 好，咁啊，人生咧有好多嘢都可以买保险嘅。原来咧， 结婚都有摆买保险。 结婚就冇得买保险，但系婚礼有得买保险，系、哦、有香港嘅保险公司去承保一样嘢啦。 咁有趣， 呢啲咧都系香港人 咧。系咪最近先出噶？ 系啊，系啊。 讲嚟听下先， 好新鲜嘅呢一件事。咁啊，有香港嘅保险公司咧，啊，愿意咧做呢个婚礼保险。乜嘢系婚礼保险咧？就系、是、遇上咩事保，遇上咩事唔保先啦。首先要讲咗。咁、嗯、啊，有两三间嘅公司咧都愿意做呢、這个。个婚礼保险嘅个计划名当然都好浪漫啦，个名系咁嘅，浪漫满分保险计划。咁满分咧就唔系 FUN 个分啦， 唔系嗰个啊， 系啦，系婚姻个分，系浪漫满分，哦、即系令到你嘅婚姻可以好圆满咁样可以举行咁样啦。咁、嗯、啊包乜嘢咧？就系、是、包如果你因为 一啲意外啦，唔能够如期举行婚礼啦，包括系酒席方面啦、花车方面啦、化妆方面啦、摄影方面嘅开支咧，咁都有机会会赔偿翻你俾你嘅。咁当然睇下件事究竟系人为啦，定还是系疏忽啦，定还是系天意啦，定还是系社会事件啦咁样啊？ 社会事件真系可圈可点呢个 系啦。 呢排先讲紧，有阵时睇啲新闻节目咧，都讲紧个究竟乜嘢情况之下可以有得赔偿啊？啲铺头咧，街边嗰啲铺头啊，如果有损毁嗰啲，都喺度研究紧嗰、那个喂咩叫暴乱啊？咩叫暴动啊？嗰、那个定义系点样啊？有啲又话唔包噶咁。 系啦，咁啊，今日抽咗两间大啲嘅保险公司出嚟讲下佢哋啲计划啦。 好啊， 即系一个咧就系中文字嘅咁样啊，一个咧就系英文字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市值喺香港都好高， 有中文有英文。 好啦， 好啦，好啦，讲多少少啦。 唔使啦， 系咩？ 得噶啦，够啦。 好啦，好啦，好啦。 啊，我谂住帮你化，你仲谂住讲多少少？ 唔系，因为咧好多朋友，嗱，你哋冇婚假嘅需要啦，呢一刻系咪先？ 你点知啊？ 有好多朋友，你哋呢一刻 最有本钱嗰系我而家。 O K， 系啊，笋盘嚟噶， 系咯。 咁啊，讲俾你听啦，因为好多 十次都得， 好多新人咧都因为。近排擺酒同埋唔擺酒咧， 啲後宮會嬲豬， 好驚噶嘛， 幾防人等緊啊而家。 係啊，總之係你中意點講就點講啦。啊，總之咧，好驚啊！ 邊個叫你挑呢一個話題啫？ 咁啊，好驚結唔到婚咁樣，擺唔到酒咁樣， 完全冇理你。 擺酒都十幾萬噶，係啦，係你都唔係我啲潛在，都唔係我啲潛在客户，係咪先？好啦，咁啊，讲翻呢一个，等啲心机嘅准新人可以了解得到先啦。咁啊，如果以呢个咧婚礼保险为例咧，咁啊，如果你系导致宾客咧唔能够到场啦，财物损毁啦，造成呢啲人命伤亡啊， 咁 样 恐怖， 都可以作出承保噶。 咁恐怖人命伤亡， 但系赔俾个主人家。 系赔俾主人家，咁你主人家系 赔俾你 出嚟 买， 系啊，投保人咯，投保人啦，投保人啦，总之 即系呢啲好要勇气去买。 特别系咧嗰啲户外婚礼，即系有啲人系可能喺个草地嗰度搞。婚礼咁，哇！突然间烟雾弥漫，咁搞唔成，咁啊，哇！松郁蒙咁影啲相都 系 啦。 然之后嗰个新娘咧，仲要唔生性喂，哇！而家好特别啊，我哋跑出出边影张相咁样嗰啲咧， 系啦，嗰啲 系咪嗰啲啊？唔生性嗰啲啊？ 系咁就有啲咁嘅机会都叫做俾大家去有一个保障啦。因为呢一个 都 系 佢个投保额。好关键啦， 系啦，投保额就因人而异嘅、 哦。 你摆几多围咧，就都会牵涉其中啦，日子啦、时间啦、地方啦，全部都系咧，等保险公司去计算嘅，就唔系一个冧心。譬如话，喂，个保费大概3000蚊咁就得啦，唔系一个冧心嚟。 啊，唔系咁样噶， 佢会帮你计嘅。如果你系摆紧100围嘅婚宴咧，咁、你100围10000蚊一围，嗰度100万噶。你点能够投保3000蚊可以保到100万嘅婚宴咧？咁样系啊，好重要噶呢一样嘢。其实即系你对。於一个新人嚟讲，攞紧30-40万去摆酒咧，就真系唔可以掉以轻心咯。系虽然你哋头先好轻松、好幽默咁样大个，咁我都明白嘅。咁但系咧，对于结婚一世人一次嘅事 梗系啦， 就要严肃同埋认真嘅。 啱嘅，啱嘅， 系啱嘅，系嘛？原来系啱嘅。 咁梗系啦。我跟住我就会想问啦。咦？如果系做得呢一啲嘅即系投保啦等等，咁嗰个叫做向你推销嗰位仁兄啊，佢本身都要系持牌啦，系嘛、保险都系需要攞牌。阿欧有冇攞呢个保险牌？ 冇啊， 咁啊得啦 ，OK， 咁即系佢冇利益冲突。 我唔系固有利益者嚟嘅，不过就尝试帮下啲准新人啦。有阵时即系好似好焦虑咁啊，见到有啲新人咧谂住年头嘅时候已经要 点噶，佢哋好惊咩？ 系啊，因为年尾咧，佢哋谂住 plan 年尾结婚噶嘛，咁佢年头嘅时候已经落咗订啦，咁但系佢又6月中先有社会事件发生啦，大家都知道，咁你估唔到，喂年尾嘅时候，哇真系好 贵，而家系咪好啲啦？ 而家好好多啦， 我谂如果佢系12月中或打后先至摆酒嗰啲，应该可能放心少少啦。而家睇个气氛好似有啲缓和， 交通灯都整翻好多啦， 希望啦，希望啦，即系都系 你叫你啲 friend。 咩啊？ 大家都有一个咁嘅期盼就得咯。 大家有咁嘅乐观嘅愿望，咁香港自然会好起来，系咪？ 咪咯，正话阿 O 自己都认咗，中意啲颜色都唔同噶啦。 系啊，啊咁啊。总之就大家可以了解翻啦，咁啊今日除咗讲呢个做人情嘅价位啦，同埋讲咗一样嘢就系、 结婚保险、 结婚保险咧，仲可以讲埋咧，喂今年咧年度啊吓，咁啊外国歌啦，咁啊费事搞本地歌啦，咁咧每年咧都会有一位咧外国嘅 artist 朋友咧好受欢迎啊，受欢迎到咧， 哦嗰只歌成为婚礼嘅主题曲， 系啦，或者嗰个人咧唱嘅歌咧明明咧唔拉搭嘅，如果你睇翻啲歌词咧就唔 系 好啱，不过咧嗰个人太红啦，即系外国啊吓， 系、个人唔系嗰只曲， 系啦个人太红咧，就变咗咧佢成个婚礼都萦绕住嗰只歌。咁、譬如早几年咧 ，Jason Mraz 嘅歌咧就好劲抽啦，咁、再过几年咧 ，Bruno Mars 嘅歌又好劲抽啦， 即系而家有一股啊。 咁几年前咧 ，Taylor Swift 嘅歌又好劲抽啦，咁样有啲朋友会用 Lady Gaga 啦。咁啊早多两三年 ，Ed Sheeran 咧突然间冒起咁样吓，咁今年。究竟是哪一位的 男定女 女歌手来 的什么 Camilla Cabello 好叻啊你 真的呀、 啊啊、 哎呀其实都是买当头戏啫 婚礼播了的歌当他来了的啦、 哎呀不仲是麦当娜咩 是啊咁啊真是听下呢一首作品啊Havana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呢、這个时候呢就交俾阿小白介绍下我哋嘅听众先。 我哋嘅听众今日朝头早叫阿做 N， 做 N 喺唔喺度啊？ 做 N。 你好， 你好啊，早晨，晨光第一线啊，呢度系 早晨， 系我哋直播室有好多人啦，我哋直播室有小白啦，有阿 O 啦， 系早晨， 芭比啦， 早晨， 有我鹏仔啦，你嗰边咧？ 我呢度有八个人喎、 啊，哇， 八个， 好啊， 嗱，第一个 Nicole Matthew Iris Joanne Smithy Irene Candy。唔係 Candy， 係 Candy。 認唔認得自己同事㗎？ 仲有邊個？ 仲有幾個未翻到啫。 哦，未翻到。 小心我就嚟十點啊！打卡。 聽你講話好似要爆大鑊喎，係咪啊？ 哦，唔係。 爆咩大事？係 啦， 你 有啲咩分享下？ 係咯係咯。 冇，我有同事聽日生日啫。 係邊位？ 阿 Nicole。 哦 ，Nicole，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我哋啲同事好中意聽喎。 多謝 多謝，你肯定係晨光第一線啊嘛。 禮品啊，品 我哋送俾你啊，祝福一串， 哇， 祝福一串送俾你，唔使還翻俾我， 唔係好夠咯， 啊、哦、八串啦、啊、八個人啊， 八個人有得分啊，一人一串， 係啊， 一串。 祝福啦都话， 祝福啊， 系咪唔要祝福先？ 系、哎、好过 唔要祝福就倒霉噶啦。 我唔得。我叫个同事同你讲好唔好？ 好啊， 系咪Nicole啊？ 系唔系阿 O？ 哦哦 ，Nicole 啊， 女仔嚟噶， 系女仔嚟噶，阿 O 系系啊。 咁你叫个女仔同我讲啦。 好啦好啦，叫个女仔同你讲。 要得一个女仔啫，你冇得拣啊。 系啊，你想点啊？ 我中意同阿 O 多同你哋讲， 阿 O 系男仔嚟噶， 唔紧要， 男仔嚟噶， 唔紧要啊！你又话日日听，又话好中意听， 我都话你搞错噶啦！ 你系咪听错咗第二个台啊？ 系啦， 晨光第一剑啊！你系咪听咗？ 系啊。 隔劍嘅 嗰 節目係咪啊？ 香港暖流啊，你啊！ 係啊， 係咪啊？大聲啊！你講嘢 係啊！我撞聾㗎，係 啊！ 咩啊？ 等陣先，你唔係話揾另一位同事同我哋傾咩？ 你話揾Nicole嚟同我哋講嘅Nicole咧？ 阿Nicole啊，Nicole聽唔聽啊？ 梗系听啦，点会唔听啊？ 咦， 佢话佢惊啊！ 喂，小白，你接咩电话噶今日？ 系啦， 唔系 讲 住白元浩听接 个电 话 喎。 系啊， 佢话出白元浩喎。 好嘢喎！嗱咁啦，阿 Joanne 咧，你代表全公司咧就点唱俾阿 Nicole 听，因为佢明天生日啦嘛，系咪？ 系啊， 系啊，咁有冇啲咩嘅说话恭贺啊 Nicole 啊，或者系祝福佢啊，带献埋啲身边啲同事啊，咁咧？ 咁样啊，等谂谂先。 会唔会听日啊？唔系听日，今日星期二嗬，一齐买张六合彩嗰种啊？ 我哋都会买嘅，咁中咗大家分咯。 系啊，千祈唔好搭沉船喎。 好咩？ 好好运啊！你哋 系啊。通常都会中钱嘅，我哋、 哦、哇， 好啦、 啊， 系、 啊、 中钱定送钱话？ 中啊， 中啊，中好啦，帮你啱啱 check 咗3700万啊，今日 系啊， 系 啊， 啊， 啊， 啊， 哇，恭喜晒啊， 要 买 要 啊，咁 啊， 啊， 咁你讲个 number 嚟听下， 我唔讲， 1872388， 唔讲， 呢个 number 麻麻地啫， 我唔讲，我 92.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得唔得啊？ 長得滯喎， 我長得滯。 係、哎、你指作啦，哎呀！ 好啦，咁啊，既然咁開心，睇到你啲同事關係都好好啦，好 nice 啦，咁樣。 O K 嘅。 係啊，係啊。 不過有時惡啲咯，有啲人。 唉、哎，唔緊要啦。 邊個啊？有啲咁嘅人咩？ 嗰你咯。 哦， 你啊，話你啊 ，Nicole。 話你啊。 哦、 你另外系边个咧？唔知啦，肯定。 哎呀，你咁样讲而家， 我数三声，三二一，噏唔到咧。 噏唔出啦。 好，咁开心，同你同、 哎、 你朝头早好似做鞋趣剧咁样，真系好感受到你嘅快慰啊！ 系啊，好灰鞋、啊。 但系咧，我 你等我阵先，你等我 哎呀，做咩？ 又等阵， 又等阵， 你 等唔到啦。 我想你哋咧帮我做一样嘢， 做咩啊？唱生日歌系咪啊？ 啊，你真系醒啊！ 系啊，通常都系咁嘅。我系阿 O 啊， 男仔嚟噶， 再讲多次。 男仔嚟嘅， 系系系，唔紧要唔紧要。我哋依家唱得未啊？咁样 唱得噶啦。 好啦 ，Happy Birthday to you。好啦， 点解唱呢只歌？ 系啊， 唱完啦， 你噶嘛？ 因为我哋咧拣咗只歌，想点俾你成公司啲同事听，好唔好啊？所以想播埋歌，把握时间、 啊， 好唔好 啊？因为咧、就听得出你哋公司咧上下员工咧 friend 啊， 好 friend 啊吓，八个人九个人咁样咧，啊真系。 就揾一個人做代表啦，當然係、 啊、好唔好啊？ 所以我哋揀咗手。 講電話，知唔知啊？ 唔緊要啦，我又唔係好恨同你講。咁咧就係咁嘅，我哋呢度一隻手遮天啊！我話你聽。 好啦， 所以咧係咁先啦嚇，拜拜 拜拜。好，今個早上咧送呢一首作品啊，可能都同個組合名一樣啊嚇 ，Era 係我們不衰， 係、啊、 我們不衰， 我們不衰。 你对我说你很累，里面坐下或去睡，承认我们的身躯、哦哦。看见到处正淌泪、哦哦，才明白我们身与废墟、哦哦。喊过的此恨，来临过的青春很似雨碎。会想变成谁，而你却不想记得大一岁。云荡过春风吹，春风吹，吹散了苦累。时代下吻吻你，记得粉碎。愿你不碎，成雨过天黑黑，天光光，分散再共聚。为你的心碎而心碎，但渴望散在天空会不碎。远看旷野正归年，近望道路未知短，涂上我们追的追。见到处正淌泪，才炫耀我们死于废墟。再有千次行来，还在得青春千串如水。我会想变成谁，而你却不想记得大一岁。云荡过春风吹，春风吹，吹散了苦累。时代下吻吻你，记得粉碎。愿你不碎，成雨过天黑黑，天光光，分散再共聚。为你的心碎而心碎，但渴望散在天空会不碎。 呢、这个不碎系咪有 double meaning 咧？你哋觉得呢个 不碎啊？ 咁究竟系碎开个碎字，定还是系点样咧？定还是唔靓仔个碎咧？ 啊，好嘢喎，谂到。